20世纪啊，是一个这个乱世出枭雄的世纪，是吧？涌现出了很多代表人物。当然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绕不开的一个人呢，就是斯大林。到现在呢，有些国家对他还是褒贬不一啊，人嘛，是吧？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这个斯大林呢，是沙俄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啊，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你可能比较陌生啊，这国在哪儿啊？是吧？地图上都找不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8月8号开幕的那一天，当时的这个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那就命令这个俄军进攻这个格鲁吉亚南奥塞梯，迫使这个格鲁吉亚呢承认他独立。没办法啊，因为你挨着这么一个又混又横的战斗民族，是吧？历史上啊，这个格鲁吉亚呢就不太平，是沙俄跟奥斯曼土耳其几个世纪长期争夺的地方啊。直到1864年，也就是斯大林出生的头十几年啊，这地儿呢才完全归属这个沙俄啊。所以大家看这个斯大林的照片啊，你看他长得就不是那种典型俄罗斯人，金发碧眼儿，不是那样。要搁今天上街，肯定被光头党揍的那种人啊！哎，长得有点像土耳其那边那个西亚的那种人种啊，所以他倒跟这个拿破仑有点像啊。拿破仑是一个说这个意大利语的啊，操着这个意大利口音的法语的外来户，那最后呢，掌握国家的大权啊。斯大林原名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这个斯大林这个名字呢是化名，就是意思就是钢铁啊，钢铁一样的人啊，英文应该叫 Iron Man 啊，就这个意思啊。要中文直译呢，翻译成钢铁侠，那这个就很贴切了。斯大林他爹是一皮鞋匠啊，生意不错啊，在当地呢算是这个小资产者。斯大林他爹妈在生他之前，前面还一共生了仨啊，但是呢都挂了，就夭折的比较早。1879年呢。生下来的这第四个就是斯大林啊，等于就剩这一个了，这个跟咸丰皇帝似的，那大哥、二哥、三哥全挂了，是吧？哎，老四变老大，是吧？父母呢就把这个儿子啊视为掌上明珠，尤其是妈，一腔爱心，全部心血啊倾注在这小约瑟夫身上，盼着儿子早日长大成人。他们家这个往上倒八辈儿，都是农奴啊，但是呢，这个对他父亲来讲啊，这个很幸运啊！1861年，那个亚历山大2世陛下颁布了废奴法令，那农奴解放了啊，他们家可以做鞋了，有资格当个体户啊，赚钱啊。因此呢，斯大林后来才能读得起这个神学。神学呀，是相对有地位的人的这个子弟才能进的学校，家里得趁点银子，得有几个卢布，光有戈比不行，是吧？级别呢，相当于咱中国的团校。当时有一个规定嘛，传教士啊是可以结婚的，那传教士得结婚，你都不让结婚，都独身是吧？那就都瞎来去了，那不成。这边是一个修道院是吧？那边是一个修女院，中间一幼儿园，这不合适，这个是吧？所以传教士可以结婚，掌管某个教区是吧？然后可以步步高升，哎，你在这个替上帝效力的同时，那能够享受到你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安逸生活。是吧？没条件谁投降啊？你想想是吧？多少人都具备坚定的信仰啊？不可能啊，都是具备坚定的供养才去的，是吧？当时如果这个孩子能做到神父，那这些人的父母啊就有盼头了。那这就有点跟那个以前救西藏似的，是吧？家里出一喇嘛，哇，这父母抖起来了。原来农奴家那一下翻身农奴把歌唱了一下了，是吧？这家出一喇嘛，一大喇嘛，大仁波切，我天，这不得了！当然，一般人混不到这个程度了。那怎么着也跟孩子进体制内一样，旱涝保收啊，是吧？13个月工资，带薪休假，是吧？当时在俄罗斯，就是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这个神父的地位啊，就跟那个就是共产党国家那个基层党委差不多啊，管理政治思想工作，传达上级指示，调和群众矛盾啊，维稳啊，婆媳关系啊，张家长李家短，王家媳妇不要脸都管。所以1888年啊，斯大林当时9岁嘛，啊，就进了一个小镇叫戈里啊，戈里镇教会小学读书啊。这时候他爹开始酗酒了啊，俄罗斯男的没有不酗酒的，也不挣钱养家了，那不做鞋了，那整天在酒馆泡，所以他妈就苦逼了啊，又得补贴家用啊，也得方便照顾我儿子。 就在学校里呢当清洁工。当时的这个斯大林只能说这个格鲁吉亚语，对吧？像那什么袜子搁在鞋里，俄语他不会说，那所以他妈就很有远见嘛，就督促儿子，你得学这个俄语啊，传教士都得会，那都得会，那得认得西里尔字母。然后每个月呢，还给儿子申请了3个卢布的助学金啊。那个时候3个卢布跟今天就不一样啊，那今天3个卢布才合多少钱？才合3毛钱。那会儿不一样，那再加上这他妈当清洁工挣10个卢布是吧？就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娘俩跟学校啊，就是待了5年。按说呢，这个妈呀，真挺不容易的。陪伴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2件事儿几乎让他望子成龙的心愿就落空了。首先呢，就是斯大林8岁那年天花，那病情严重，天花80年才绝迹嘛，啊，基本上得了这病就得挂。但是斯大林很壮实，小牛犊子似的熬过来了，但是脸上有坑有麻子。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斯大林他爹反对这个斯大林的这个前途，这让他做鞋去挺好，会门手艺是吧？神父有毛用，一天到晚吹牛逼，这也没用，做鞋去啊，是吧？而且他爹很气愤的告诉自己老婆，说你想让我儿子当神父啊，做教堂官，整天给人讲道是吗？我告诉你，一辈子休想，我是一鞋匠，我儿子将来跟我一样也是鞋匠。我孙子也是，如果有的话，我祖祖辈辈都以做鞋为荣啊！我们都是做鞋的。你怎么知道以后我这鞋不是爱马仕，不是 LV？ 你得有梦想。大概在这个1889年吧，有一天，这老爹就愣把儿子带到第比利斯的一个制鞋工厂，家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媳妇儿、邻居都劝当教士多有这个出息啊！你这整天钉鞋掌是吧？整天闻味儿的多不好啊！这个是吧？回头熏得你得脚气了怎么办啊？是吧？但是，老爹不改初衷啊，硬是让儿子到制鞋厂学手艺。终于到了第2年，他老爹挂了。为什么挂了呢？他老爹喝高了啊，跟人打架，就被人拿刀子给捅死了。之后，斯大林又按照妈的意志回到了学校。父亲的惨死，毕竟那是亲爹嘛，给斯大林幼小的心灵打上了一个痛苦的烙印。斯大林一生很热爱自己的母亲。称赞他精明能干啊，而且呢也钦佩母亲的善良正直。后来他做了国家领导人，曾经劝这个老妈呀搬到莫斯科住啊，怕他晚年孤独。结果他妈就来了，到克里姆林宫啊住过一段不长时间啊。他觉得这儿呢跟他原来的这个生活呀变化太大了，那就又搬回到这个格鲁吉亚，过那种这个恬静熟悉的生活。到36年，他妈这个去世啊，死的时候80。去世前不久呢，他对守在病榻前的这个儿子说：“儿啊，说你听看，你到了你也没当上神父是吧？说这个太可怜了。”那斯大林心说：“老太太，你懂毛啊？当神父是伺候上帝，现在爷就是上帝是吧？都伺候我。”不得不说呀，这个斯大林确实挺争气的啊。回到这个教会学校之后呢，按照妈的嘱咐刻苦用功，他争强好胜啊，天资聪颖，记忆力非凡，脑子特别好使啊，因此这个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啊。1894年毕业了，离开学校啊，当时才14岁，被学校保送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神父们是知道他是这个贫家子弟，也知道他爹是酗酒闹事儿死的，因此这一保送，标志着呢这个学校啊肯定他的才能。相信他呢，前程远大。当这个斯大林被录取的时候，第比利斯神学院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反对沙俄当局的中心。1885年，一个这个学生呢，袭击了这个学院的院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院长说这个格鲁吉亚语是狗语啊，所以这学生就把这院长可能给胖揍了一顿，然后被流放到了这个西伯利亚。结果第2年，院长就被干死了，被暗杀了。1890年的时候呢，这学生就罢课一个礼拜啊，警察就把这学校关了啊，87个学生就被开了。斯大林这个入学的时候呢，院长呢是俄国的这个修道士，学监就相当于党委书记，那是格鲁吉亚人。这俩人呢是一心想得到这个俄国当局的提拔，害怕学生的造反，所以呢就对他们严加管制啊，时时刻刻盯着学生啊，探听学生的这个活动情况啊，经常到宿舍临检，半个奥特曼就进去了，是吧？学校就变成一大监狱。早晨7点，所有的学生集中到礼拜堂啊，做长时间的东正教祈祷。白天呢，就是上课、祈祷交替进行。 只有得到特殊允许之后，学生才可以在课后外出2小时，但是下午5点，校门关闭之前必须返校。校纪非常森严，学生一个小过失就要受到在地下室一间小黑屋里关禁闭的处分。所以这个修道士的迫害呀、低劣的饭食啊、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使得不少学生身心健康受到损害。这一套校规就特别引起斯大林强烈的愤恨。神学院这个老师啊，居于委蛇的这个行为，加上在此期间啊，斯大林呢阅读了很多这个现代化的书籍啊，比如什么物种起源啦，这些书看了好多啊，感情我们不是上帝造的啊，也不是女娲娘娘哦，是猴变的，是吧？哎，这些因素呢，就使斯大林就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学生只要一说上帝 ，my God， 那斯大林就打断了，扯，那是欺骗我们，根本就没有上帝。哎，借本书给你瞅瞅，是吧？哎，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切生物跟你想象的大有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胡说八道啊！瞧瞧，猴变的，是吧？哎，所以斯大林除了对这个启迪思想的这个政治书籍感兴趣，对民间文学也感兴趣，那什么七仙女董永啊，是吧？什么白蛇传呐，啊，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啊，这倒背如流，是吧？因为这格鲁吉亚历史上就充满了传奇故事嘛，那留下了丰富的这个文学遗产啊，所以他被这个格鲁吉亚的这个英雄们就迷住了啊。他最爱看的一本书啊，叫《豹皮武士》，啊，就跟孙悟空似的穿小豹皮啊，武士。这是格鲁吉亚传统文学名著啊，给他印象特别高深的就是绿林好汉科巴的故事。我天哪，这说不了话，这哥们儿他就用科巴做自己的绰号，后来这个科巴呢就成了他经常用的这个名字。那1910年啊前后呢，他就自称科巴斯大林，后来可能是不是因为他懂了中文了啊，觉得这不好听啊，科巴我操，那别说了，这我老得演讲，科巴不行，所以改名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改了名了。到这个1896年到1898年，斯大林呢在神学院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他成了领导骨干。斯大林在这个小组里呢作用很大啊，在这个理论研究上，他首先根据手抄本，人家不是抄《少女之心》啊，人是抄这个《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根据这个他的提议，学习小组呢组织相关手稿杂志出版，那在这杂志上撰文抨击专制制度，抨击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斯大林尤其喜欢列宁对于俄国局势的分析，这人太牛逼了啊！我无论如何都要见见他。到了这个19世纪后半叶啊，高加索地区呢由于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啊，受到很多外国资本的青睐，那所以这儿有了相当规模的石化产业。那高加索呢有了铁路，有了工厂，也就有了工人啊，尤其是石油出产丰富的巴库啊，这个地方很流氓，发展的非常迅速啊，哎，这个成了高加索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心啊。然后布尔什维克呢就跟这儿这个发展起来，那他奠定了这个群众基础。斯大林经常在工人和这个学生当中进行革命活动吧，所以1899年呢，学院就把他开除了啊。学院很手软啊，啊，他作了这么久啊，才把他开除。这对斯大林来讲是一个打击，但是呢，更自由了，脱离体制了嘛，想说什么说，没人管了，哎，没有书记天天找他谈话了，所以一心一意投身到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中去啊，就做了一个职业革命家，除了革命啥也不干了。在思想上呢，他反对这个专制啊，沙皇专制。但是他内心呢，其实跟这个很多混入革命的投机分子一样，不是因为痛恨专制，而是因为恨自己不能成为专制者，是吧？就是皇帝轮流坐，我明年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是干这个的，是吧？所以斯大林入党之后，主要从事剥夺行动，打土豪分田地啊，打家劫舍，抢银行，劫火车，筹集党的活动经费，是吧？大秤分金银，是吧？大碗吃酒肉，干这个。是吧？当然了，这个他掌权之后，御用学者不提他这段啊，以免给党抹黑，是吧？你这玩意儿说我们总书记原来干嘛的啊？调铁道拔电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是吧？扒上飞快的火车，是吧？你不能干这个，是吧？为了这个极力在党内往上爬呀，啊，斯大林就拼命的讨好列宁。他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读了不少书啊。其实这种人挺可怕的，就更容易自以为是。你尤其文科这些书嘛。你要不具备这个理工科自然科学修养，你读着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 他有一定的理论修养，还写了不少著作。那十月革命之前呢，他反对这个列宁武装起义，那后来呢就隐瞒了这段历史，啊，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忠实信徒。十月革命之后呢，这个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斯大林呢担任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那相当于国家民委主任啊，主张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受到列宁的这个严厉批评啊，说你比这个俄罗斯人更俄罗斯啊，你这俄罗斯你不是格鲁吉亚的吗？那你黑毛啊，你怎么像个黄毛啊？源于他的自卑感啊，我来自少数民族，我怎么能让主流民族认同呢？我只能跟以前的群体彻底决裂啊，甚至狠狠的打压，表达我的诚意啊，就跟只说英语的华人道理是一样。哎，我跟你们中国人不一样，那我高贵，我说英格利是买英格利是 very good 的，那我跟你们都说英语，你这牛逼啊！斯大林呢，参与设计实行党内的民主制，但是呢，这个他在党内呢没有获得最高职位。他说这个党内啊不要设最高职位，领导集体由民主选举产生，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最后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斯大林一直担任这个秘书长的这个职务啊，后来呢，咱们中国把这个职务呢给翻译成了总书记。在俄文呢和这个英文当中，秘书跟书记是一个单词儿。这个职位呢，相当于一般单位的这个办公室主任。所以说，这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其实就不如说是相当于这个党办主任吧，那就这么个意思。他当总书记的时候呢，就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啊，那你今天什么中办主任，什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那不得了啊，那但是他刚愎自用，跟列宁的关系呢开始显著的恶化，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在这段期间吧，斯大林主管的工作接连出现了失误啊，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这些共和国加入苏维埃联邦的这个问题上啊，斯大林的操作手段就明显的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并且呢打击对此提出异议的人。这个行为呢就遭到了列宁的反对。1922年呢，这个斯大林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决议啊放松外贸垄断啊，跟列宁呢就再度发生了这个冲突。所以列宁后来就通过大量的工作取消了中央全会这个决议。不仅这个他工作上跟列宁有矛盾，他这个粗暴无礼的个人品质也暴露出来，甚至对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敢公开骂。在这儿呢就是引述一下啊，苏联前外长莫洛托夫也是斯大林的忠实走狗后来的回忆，斯大林对他大致是这样说的，那说怎么了，就因为他跟列宁同用一个厕所，我就应该像尊重列宁那样尊重他，我还得巴结他，他跟列宁睡觉他就掌握列宁主力了啊，你这种掌握方式我可学不了，对吧？你想这话当然就引起列宁的极大反感，我靠小样，我媳妇儿你都敢骂，长嫂为母，你不懂吗？啊，你知道我有卡尔梅克人血统吗？老子蒙古人，摔跤撂死你，你信吗？是吧？我告诉你，你反对他就是反对我，那你要么他妈的道歉，要么滚蛋。后来这列宁病入膏肓了啊，有人说是梅毒，跟同治皇帝一样，是吧？哎，病入膏肓要挂了，在遗嘱当中，他甚至建议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这个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健康状况恶化，就口授了一封给党的这个代表大会的信。后来这封信呢，被称为列宁遗嘱，或者叫列宁的政治遗嘱。在这封信当中啊，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差。他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一点呢强过他啊，就是呢比较耐心，比较谦恭，比较有礼貌啊，比较能够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可见这个当时的列宁都不认为斯大林可以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啊。事实上呢，这个斯大林1922年4月当上总书记也不是列宁的提议啊，因为列宁病了，没能参加这个中央全会，他也没有授意别人代他转达建议和提名，实际上就是政治局委员啊，这个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那在这个全会上呢提议的啊。 1923年的3月中旬，列宁呢最终就病倒失语了，那说不出话了。然后1924年1月他就去世了。到了5月18号，他媳妇儿呢就把列宁口述的这批信件移交给中央。但当时呢，这批信件呢没有在这个13届代表大会上宣读，而是向各代表团呢分别宣读，而且呢文件不得复制，也不得记录，从而呢把这个影响呢降到了最低。在当时的这个情形之下，斯大林执掌苏共已经是无人可以阻挡的了。列宁去世之后呢，这个接替他的人选里边啊，托洛茨基呼声最高。当时党内没有最高职务啊，这是一种新型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嘛啊。列宁的领导职位呢，也不是靠个人迷信、打击排除异己建立的，那、啊、而是靠他的这个民主作风、团结包容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的高贵品格啊，他形成的。那、啊、托洛茨基是列宁非常欣赏、信任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呢，列宁被这个就是这个二月革命之后，这个临时政府啊通缉逃到国外。起义的工作呢，实际上是由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啊。后来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这个国内战争当中，托洛茨基组建红军，被称为红军之父啊。如果他有一点个人野心，列宁去世之后，他窃取党政军大权，那简直就不费吹灰之力。如果这个列宁去世之后呢，这个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遵照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后来呢也就不会发生斯大林攫取党政军大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并且呢把这种模式啊，所谓斯大林主义推行到所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断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系，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啊。列宁去世之后呢，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政府部门啊担任这个高级职务的一些领导人，不希望呢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新领袖啊，原因就是嫉妒呗啊，妒贤嫉能啊，也就是这个民主选举领导人啊跟个人任命接班人的不同之处。托洛茨基是出身上流社会啊，受过良好教育，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啊，能说能写。在革命斗争经历中呢，功勋卓著，人民群众中威望极高啊。斯大林不行啊，1米63是吧，满脸麻子啊，说着一嘴乡音浓厚啊，带这个格鲁吉亚烤肉味的这个俄语，那、啊、完全是端不上台面。而且呢，在他这个窃取这个大权之前呢，见人都是一副谦卑的神情啊，各位都是大哥，我是小弟，跟着你们出来混的啊。所以高层就觉得呢，让这么一位啊暂时代替列宁的位置，自己以后有机会取而代之啊。如果让这个托洛茨基上台啊，所有人都会黯然失色。到了1927年10月，因为托洛茨基极力反对斯大林独裁，主张这个世界革命，被开除出了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大整肃之后，更是被流放驱逐啊，先后流亡到了土耳其、法国、挪威，甚至到墨西哥。1938年呢，在墨西哥跟支持者创立第四国际啊，就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跟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也就是第三国际分庭抗礼。斯大林呢就不能放过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在这个托洛茨基流亡期间呢，不断进行暗杀啊，几次失败，这个最终在1940年，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家里被他所谓的朋友，实际上是苏联特务啊，麦卡德用这个冰镐凿入后脑，残忍的这个杀害了。那托洛茨基不愧是久经沙场的革命者啊，那这家冰镐咔家伙从脑子是吧，从脑壳凿进去，22个小时之后才死啊，还不如马上就死了，是吧？一代伟人黯然谢幕啊。有个中国作家呢，在这个著作当中这么评价他，那说这个孤独的流亡者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却能让掌握着绝对权力的独裁者胆战心惊，这就是托洛茨基力量之所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了反对派，掌握大权啊，踌躇满志。这个时候呢，作为党的总书记啊，必须得巩固自己的权力了啊。首先呢，是在关键部门嘛啊，你得安插亲信啊，通过弗罗西洛夫来指挥红军。然后通过这个雅各达啊指挥安全机构，然后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 都跟这个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呢，布尔什维克党啊，这个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般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啊，一切成绩的取得都要归于斯大林啊，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到了1929年12月，斯大林50大寿，苏联呢为这个斯大林的50大寿呢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啊，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甚至天才导师和领袖那种祝贺。原来被击败的这个反对派呢也参加了对他的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就比如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好，还有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啊，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啊，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的。这个时候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当年点头哈腰装孙子的格鲁吉亚小矬子竟然有如此手腕，悔不当初啊，不应该把老大哥托洛茨基挤走。与此同时啊，这个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形成了一股潜流，就是斯大林推行的政策呀，越来越依靠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会有青年一代人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和崇拜，因此呢，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就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这些不同意或者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是起妨碍作用的。到了这个34年啊，苏共17大啊，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啊，这次大会刚开始或者在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呢和风头正劲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须要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的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呢知道了谈话的内容。对斯大林个人来讲，34年是他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敌人，包括基洛夫在内这些人啊，这些人曾帮助他战胜过反对派，但是这些人现在对他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从政治经验上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个人一次机会，如果他不会战胜对手的话，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他自己。这个基洛夫啊，跟斯大林铁到什么程度？据说每次基洛夫来看大哥的时候，斯大林都会把自己没吃的晚餐先让给这个小兄弟，正吃呢，一看基洛夫来了，推吐一口，来来你吃，是吧？让给他。晚上太晚了，基洛夫要住着了，他就会睡斯大林的床，斯大林就睡沙发啊，就这俩不是基友啊，斯大林就睡沙发。斯大林家看来也够简朴的，就一张床。当时这个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基洛夫将毫无意外的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苏共17大上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这个斯大林呢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比如说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伟大战略家啊，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上去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斯大林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啊，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欺骗，他知道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汇集。斯大林闻出了汇集在这个十七大的这个阴谋的这个气味，按照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应该是10分钟。有人掐着表开始，是吧？10分钟，停，停啊！每个人的那有旗子，挥，是吧？政治局委员是2分钟，可是基洛夫上台的时候，暴风雨般的掌声啊！超过了规定的时间，我靠，2分半了！你还别说，你表慢了，少来这套。在这次中央委员会选举当中，基洛夫的反对票最少3票，斯大林最多292票。据说是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把这个选票销毁，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3张反对票。 是吧？可能是基洛夫知道这事儿，赶紧找我这卡达诺维去。我操，你家这不是害我吗？咣，把一箱子票扔到这个火堆里了啊！可能正好这一箱都是支持他的，那都是反对他，麻烦了，那没有反对票，那更麻烦。这样一来，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基洛夫呢担任这个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斯大林提议让基洛夫到莫斯科来工作，基洛夫没同意，说这个我不在你眼皮底下啊，我要去上海啊，就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十七大以后，斯大林感到他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形势。1934年12月1号，基洛夫工作啊，也是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全国即将开展洗剪全国的镇压狂潮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基洛夫走进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啊，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脖子，他晃了一下，转了半个身子，一头栽倒在木地板上啊，帽子被掀落了一半，鲜血从伤口里咕咚咕咚咕咚的往外冒。凶手叫尼古拉耶夫啊，是内务部工作人员，而且呢，这个有证据表明，在这项谋杀之前几次企图谋杀基洛夫，企图靠近的时候呢，曾经被警卫人员逮捕。奇怪的是，不久之后这个刺客就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释放了，引起了这个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啊。但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呢，告诉他们啊，说这事儿你们甭管，并收缴了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威胁。然后刺客带着武器再次潜入斯莫尔尼宫，惨案发生了。更让人觉得吊诡的是，当基洛夫遇刺的时候，平时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此时空无一人，不见一个警卫。基洛夫遇刺刚一倒地，是吧，大批警卫人员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然后就把凶手摁倒在地。更令人奇怪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去接受审讯啊，是被这个有棚的大卡车接走的啊，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这个契卡人员啊。契卡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音译，也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前身。警卫队长呢被这些个特务呢死死的看着。不久之后呢，这警卫队长就死了。当时医生做了鉴定，说他是车祸死的。他们当中这些个契卡特务，有些人活到了苏共二十大，也就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时候，那他说鉴定书是当时被迫做出来的，警卫队长是被很重的金属铁棒打死的。从这个案件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事无巨细的指挥整个事件的进行，绝非尼古拉耶夫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这次谋杀，他都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件事儿消灭他的对手。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在全国影响力不断增长，到34年呢，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声望。而且呢，他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符合斯大林的意见，有的时候呢能够赢得多数票。斯大林的猜疑啊跟嫉妒就爆发了啊，亲如兄弟的战友此时呢成为他的威胁啊。这个其实生活当中也何尝不是这样啊，大恩记大仇啊，你在各方面实力都不如我的时候，我全力以赴帮你啊，是因为你不会威胁我的地位。于是呢，在党的十七大上酝酿选举基洛夫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斯大林呢就感到特别的恐惧。由此可以看出，34年斯大林早已把谋杀基洛夫这个想法变成为他树立党内绝对权威、建立完全独裁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呢，他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啊，大批党内的优秀干部，包括大批无辜的人。干完坏事之后啊，他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个刽子手处决，平息一些人的仇恨，所以可以称得上是这个阴险毒辣的典范。目前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是他充分利用这件事儿，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了大清洗的导火索，成为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1934年12月1号的晚上，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法法典在镇压恐怖活动的内容上进行修改，凡是属于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能超过10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的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豁免请求书，这个极刑判决被宣布之后要立刻执行。这基本上呢，就从法律层面对后期的这个恐怖肃反啊铺平了道路。这个讽刺的是呢，当时很多干部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的决议的同时，就为自己呢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啊！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自己的了。斯大林指挥的内务部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阴谋集团成员。调查没有证据又能如何呢？调查期就10天，查出来就立即得死，查不出来到期也是死。期限10天之内可以使用酷刑强迫被告屈招，没有上诉，判了死刑就立刻执行啊，行云流水一般的程序，丝毫不浪费时间。此后肃反运动就被逐步推向这个高潮。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的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私下呢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布，大家都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应该撒到一边。他又从这个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在国家的罪行当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人民委员部要不惜一切手段逼取口供。1934年12月22号，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了一个叫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呢是这个组织成员，这个组织呢主要由季诺伊耶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号，苏联政府公开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这个组织指使所为，并说呢，谋害基洛夫是这个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刻处死了尼古拉耶夫之后，1935年1月15号对总部主要的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伊耶夫这些人呢，坚决否认自己跟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任何证据，法庭仍然判处季诺伊耶夫有期徒刑10年，加米涅夫有期徒刑5年。接着，苏共中央向全国的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呢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20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呢是斯大林亲自过目，由他或者他最亲密的同事啊，比如莫洛托夫啊，这个马林科夫或者弗洛西洛夫来决定名单上这些人的命运。1935年到1936年初，镇压和逮捕在国内与党内没有遭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呢引起了一些党员的极大不安，但是呢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了他的清洗计划。随着这个恐怖大清洗的加剧啊，作为这个镇压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部门。斯大林呢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扩大人员的编制。斯大林在1937年2月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一个理论依据。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一个论点啊，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啊，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这次全会上 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啊这些字眼之外啊，又加了一个新的含义不清的字眼，两面派。从此呢，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经常使用这个字眼，大规模的镇压跟恐怖很快就降临在了苏共跟人民头上。为了给这个大清洗呢披上合法外衣，36年的8月19号到24号，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成员。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这些人跟已经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立即执行，并且呢没收全部财产。判决不到24小时，报纸就报道说死刑已经被执行了。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这个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啊，完全是被屈打成招啊！他们两个人受到严刑拷打，甚至在盛夏季节，莫斯科的这个气温高达36-37度，那那年可能又特别热、酷热的时候，他们的牢房里被接通了暖气。为什么呢？就让你的伤口不愈合，伤口往外爬蛆。然后这个斯大林就派人通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只要你们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罪行，保证你们俩不死也不罪及妻奴啊，就是你的妻老婆孩子都没事儿啊，所以你承认，俩人都承认了啊，那审判的时候都抢着承认，是吧？这件事是你干的，是我干的，啊，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啊，抢着承认，是吧？哪有这样的，是吧？抢着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是吧？然后你都承认了，是吧？没错吧？法庭叭一敲锤，判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16个人死刑，立即执行，不得上诉。这俩傻了，哎，同志们，是吧？斯大林同志不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呀，是吧？我们要见斯大林同志，往外推，上囚车，开往囚场的路上，两个人拍囚车的门，看在死去的列宁的份上，我们要见斯大林同志一面。到了刑场一看，坑都刨好了，这拉到那儿崩，崩完了就埋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要见斯大林一面，是吧？两个无神论者把上帝都喊出来了，没用，梆梆枪毙16个人，全完。他俩完了之后，37年1月。啊，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平行总部进行了这个肃反运动当中的第二次这个公开审判。这些人都是过去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国家出名的活动家，参加十月革命、苏联国内战争啊。但是呢，20年代中期，他们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啊，被开除了党籍，已经都是死老虎了。而且呢，到30年代初呢，他们跟托洛茨基也断了关系了。也恢复了党籍了，那在各人民委员部的这个出版机构和其他这个单位当中呢，担任领导职务，但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查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跟这个第一次公开审判的这个程序一样，17名被告当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迪克这4个人判处10年或8年监禁。由于这个拉迪克在受审的时候啊交代啊，他跟布哈林、李可夫啊有罪恶的联系，所以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的时候呢被捕。啊，3月初，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做报告啊，报告中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那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2月23号，苏共中央宣布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到了第2年的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当中的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以谋害罪、叛国罪起诉啊，这个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这个判处死刑。布哈林呢，在这个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啊写了一封信，其实不是给这个党的领导人写的啊。斯大林又是派人跟布哈林这么讲，是吧？你只要承认认罪， 你没事儿，你老婆也没事儿，哇，那小样甭来这套，是吧？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几个屎橛子，你这套我懂啊。说没问题，你也别打我，你也别骂我，我都招，你说我什么我都招。说但是呢，我有几句话要说啊，而且我能不能在我死前见我妻子一面？然后这个就同意了，你见吧。他来的时候，这个布哈林给他的媳妇儿一封信，这封信的名字叫《致苏共下一代党的领导人》，就跟斯大林你没法说理去了。下一代党的领导人，他这个信里是这么说啊：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的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是呢应该是纯洁的，我是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的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够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它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和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刻找到证据的。然后这个布哈林他是在这个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媳妇儿刚出生的儿子杀死的时候才交代承认自己的这个罪行的。他说我招了我老婆孩子你就别杀了啊，然后把这封信交给他媳妇儿，让他媳妇儿看，说你背下来，你把这封信背下来啊，然后这封信就烧了，没有这个纸本留下来就烧了，说你背下来，你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这封信要交给下一代党的领导人。布哈林一死，媳妇儿的西伯利亚劳改营了，巨能活啊，因为他媳妇儿比他小25岁，一直到80年代他媳妇儿才把这封信公开。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最后一任总书记，88年才给布哈林平反，91年苏联就解体了，是吧？你平不平反已经无所谓了，对吧？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什么《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好像那种电影不就都说是阴谋电影嘛？啊，因为那电影就说布哈林害列宁，那都是斯大林时候拍的电影。到了37年底啊，所有的这个反对派成员就都被捕了，不管他们在被捕的时候啊持什么观点。三次公开审判，这是大规模的三次啊，是肃反运动当中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这个肃反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比公开审判暴露多得多，那清洗对象呢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领域和这个各个社会阶层。这个苏联著名的作家艾伦堡曾经出席过对这个肃反对象的审判啊，他亲眼目睹大量被告精神萎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本人特有的语调和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呢，审判者呢是可能被下了药了，或者用其他极端手段摧残才交代了这些口供啊。因为这些人大部分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那内务部的鹰犬们大多数也难逃被清洗掉的命运啊！暴君都是用人脸朝前，不用人脸朝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这一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啊，一再上演，是吧？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犯罪分子的时候，经常喝得烂醉，大喊大叫啊，说今天我审你，不知道明天谁审我啊！所以这个时候总能看到头发花白的受审者，把年轻的审讯者搂在怀里，轻声的安慰孩子。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就是哥哥我先走一步啊，前面等着你。据说特别逗的事儿，当时的这个苏联监狱里啊还关着很多前帝俄时代的军官，因为这些人他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嘛，杀不杀他的无所谓，那他都属于前朝旧臣。有一个这个沙俄的将军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长期关着啊，因为他拒绝向布尔什维克妥协，就一直关着他，是吧？现在肃反嘛，主要是整这些掌权的，像他这一辈子在监狱待着，都快把他忘了，都没人理他。他就每天看着这狱友来来往往，特别高兴，说跟铁腕的斯大林比起来，我们的尼古拉陛下太过于仁慈了，是吧？所以他才丢了江山社稷。你想啊，从1825年到1917年，将近100年。沙皇俄国一共判处了3700名政治犯啊，判了3700个政治犯，其中死刑625个。列宁在流放地有面包吃， 拿牛奶，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这个，是吧？拿牛奶写密信，有面包，有牛奶，是吧？随便能出去，那是流放，不是关监狱，对吧？流放，你是人身是自由的，然后能越狱，斯大林四次越狱，是吧？还能逃到国外去，在斯大林统治下，你怎么可能呢？啊，所以这个将军说，跟斯大林比起来，我们的陛下太仁慈了，所以他丢了江山。说，但是如果我们陛下活到今天，他会非常欣慰的。为什么呢？就是斯大林做到了他没做到的事儿。现在的监狱里关满了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佬，是吧？全都是这些人啊，陛下最讨厌的人，是吧？你说沙皇俄国将近100年杀了625个，这大清洗到底杀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统计数字。但是作为一场政治性的镇压运动，它的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是堪称空前的。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人类罪恶史上也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53年斯大林死了啊，苏联开始重新审理这些案件。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做报告，说过去2年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呢都已经去世了。最惊人的透露是34年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中央委员，98人被处决，占全部委员的70.9%，州委书记几乎全部被处决。就列宁时代召开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是1190人，活了95个，全部被处决了。政治局委员15个，枪毙了13个，只留下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其他的都死了。所以这个斯大林死后，这个苏共政治局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54年2月，苏联的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向苏共政治局提交报告，是吧？说从21年到54年，以反革命罪判刑的是377万人，被处死刑的65万，劳改监禁237万，流放强制迁居77万。在所有的判刑人员当中，290万人的判决是由3个听着这个很水的机构，叫这个政治保卫局工作组、3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正式机构做出的，剩下的只有不到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而且它是涉及到方方面面。说有一个故事嘛，说这个斯大林在他的别墅召开这个小范围的这个聚会，然后卡冈诺维奇和这个莫洛托夫还是和谁，就斯大林手下的两个这个人，就天上那是什么星座就争起来了啊。这个说那是猎户座啊，说不对，仙女座，哪是争争争争完了，斯大林就饶有兴趣的看着自己这两个左右手跟那争。最后斯大林微微一笑，说你俩也别争了啊，咱问问天文学家不就知道了吗？于是呢就给这个苏联国家天文台打电话，说喂啊，告诉台长找个天文学家，斯大林同志需要。然后这台长呢就赶紧查，就哪个天文学家还活着，说除了俩都枪毙了啊，就活了俩天文学家，说就活了俩，找去吧，就找一个问问不就完了。嘎就开车啊，开车到这个天文学家住的这楼底下。那个天文学家天天提心吊胆，同僚全死了，不定什么时候轮到自己。然后他就睡不着觉嘛，晚上一看又大半夜的，我靠，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车来了，直接从6楼就跳下来摔死了，自杀了。然后他说这不好意思，这个台长他妈跳楼了啊，死了，死了，去另一个家啊，去另一个家找那个去啊。车开啊，开到家，梆梆梆一敲门，里边问谁？内务人民委员部，心脏病突发死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科学家的命啊，也根本就不叫个事儿，是吧？就说后来苏联发火箭嘛，说这个火箭它有可能失败啊，这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嘛，因为当时是跟美国要竞争嘛，就非常大，所以就问这个苏联内务部的这个头子贝利亚，说这个火箭要发射失败了怎么办呢？贝利亚就拿了一支笔啊，在这个科学家的名单上就勾，打勾的死刑，画圈的无期徒刑啊，就是这个试验完了之后。然后有一个部下就多了一句嘴，说那万一要成功了呢，对吧？因为咱们想着有可能失败，因为这个就是时机不成熟嘛，咱要跟美国比，有想着是90%的可能性是失败，是吧？然后这些人死刑，这些人无期徒刑。那万一要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天上掉了一个大窝耳，咱接着了，说这要成功了怎么办？ 贝利亚想了一下，说如果成功了的话，死刑的授予列宁勋章，无期徒刑的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是吧？就是你的这个生死就是这帮独裁者一句话，是吧？所以92年的时候，苏联解体了嘛，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苏联时期全部政治犯资料，从17年到90年一共是385万4千人被以什么反革命罪啊、国事罪啊处以各类刑罚，82万8千人被判处死刑，但是呢一小部分呢没有被执行，是吧？而是被改判了其他的这个刑罚。所以他这么多人因为所谓的政治问题被判刑，那你再跟前面我讲过的那个沙俄判决的政治犯的人数相比较一下，那真是天壤之别。这苏联这个大肃反啊，它不仅仅是在民间啊，在政界军方啊也搞肃反，而且呢更厉害。前面咱讲37年到这个39年啊，国际形势呢比较险恶，那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嚣张，侵略了很多国家，尤其是呢对苏联来讲呢要承受两线夹击啊这么一个战略态势，德国一路向东，眼瞅着呢要跟苏联接壤，日本关东军呢也蠢蠢欲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斯大林说我得牢牢掌握红军的指挥权，命令内务部清洗红军当中的优秀干部，短短三年，几万忠于苏共的指挥员政委被杀。37年这个八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啊，号召红军中呢要根除人民的敌人，并且呢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弗罗西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对苏联军队呢就提出了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关系的人要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根据这些个指示，从37年下半年到38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骨干给了一个接一个的沉重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啊，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级的干部都被逮捕了。国内战争时期最出色的、最有名的红军将领全部被清洗，苏联的军事人才啊，几乎是损失殆尽。这个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被称为“红色拿破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的冤案比拍电影啊都精彩。听外号就知道，那他叫“红色拿破仑”，敢叫拿破仑的，那肯定是一位智勇双全、战功卓著、不可多得的现象级名将。事实呢，也确实如此。图哈切夫斯基出身贵族，早年在沙俄军队当中服役啊，是一个授予沙俄的中尉军衔。内战中受革命思想洗礼，加入红军，受列宁的赞赏，屡立战功。耳熟能详的白军名将高尔察克、邓尼金，都是败在他的手下。他26岁担任苏联红军方面军司令，在1920年把波兰干涉军从俄国腹地一路追赶到华沙城下，就是他干的。内战结束之后，他一路高升，做到国防人民第一副委员，相当于这个国防部副长吧，军委副主席。35年的时候，年仅42岁的他跟这个布琼尼、弗罗西洛夫、布柳赫尔、叶戈罗夫一起首批接受了苏联元帅头衔，在这个近代军事史上，他是仅次于这个拿破仑手下的达武元帅第二年轻的，凭战功晋升为大国元帅的。那个你说那个非洲小国那个是吧，利比里亚那军事长多伊政变完了之后28岁又当元帅，那也不算啊，那肩章都是树叶做的，那没什么了不起。图哈切夫斯基是苏军当中少有的具有超前战略眼光的人啊，改革军制，大力推行红军现代化，前瞻性的预测到以后要以航空兵、装甲兵为主，大兵团立体作战，那推崇这个大纵深战略，在这个装备革新上更是不遗余力的参与。正是因为他力主大批量生产76毫米以上主炮的这种中大型坦克， 才有了后来苏联能够跟德军对抗的特-34，甚至呢，他还设想了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发啊，就是穿越的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老炮，他的敌人，尤其是纳粹德国，非常忌惮他。德国是要把苏联弄死的啊，就怎么能除掉他呢？怎么干他呢？啊，正在希特勒想瞌睡的时候，有人来送枕头，谁呢？苏联自己。1937年5月1日，图哈切夫斯基神采奕奕地站到莫斯科红场列宁墓上，紧靠着斯大林旁边啊，开始这个举行这个阅兵嘛，他在那检阅队伍。5月11日，元帅按照原定计划，本来呢应该去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那乔治六世他哥，爱德华八世跟你美国娘们跑了，所以这个只能乔治六世登基了。但是就在他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苏联外交部突然宣布，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因病不能前往。接着报纸上发布一条出人意料的任免令，免去图哈切夫斯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这个免职令使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乃至全军就感到震惊啊！图哈切夫斯基更是把这个决定看作是对他的侮辱。我操，我凭什么呀？我招谁惹谁了？肯定是有小人害我。那因为受到如此打击，那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军人，他就这个心里憋气啊，挠头发是吧？哎，这个摔东西啊，扯衣服，想不通啊，甚至这个给这个弗罗西勒夫元帅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写信啊，说你也甭撤职了，怪麻烦的，还得这个浪费编制，你也不伺候了啊，要求彻底退役，卸甲归田。在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的劝慰下，图哈切夫斯基呢平静了一些，表示我愿意去伏尔加军区司令部赴任，当伏尔加军区司令。在图哈切夫斯基赴任前，弗罗西洛夫专门呢来这个送行，当时图哈切夫斯基不在，弗罗西洛夫就告诉图哈切夫斯基的媳妇儿，你说你把这个手枪和猎枪啊藏起来啊，以免呢图哈切夫斯基想不开自杀。临行前呢，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也表现出同样的这种关切啊，而且还把图哈切夫斯基手枪里的子弹给退了出来啊，这玩意儿容易走火。结果2周之后啊，5月30日，图哈切夫斯基坐车到一处兵营视察，行至中途，军区特工处处长开车来了，告诉他说国防人民委员部有令，元帅您呢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并且建议元帅呢坐特工处的车。跟那个电影中惯用的情节一样，在特工处的车上，肃反人员就把图哈切夫斯基那只退了子弹的手枪就没收了，卸掉。就这样呢，图哈切夫斯基就被捕了。同一时间先后被捕的还有这个7名高级将领啊，这7个人呢是外界一致视为苏军精英的杰出战略家。6月10日，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阴森的地下室里啊，对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秘密审讯开始了啊。审判长指控说，你图哈切夫斯基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图哈切夫斯基就对法庭进行抨击啊，他说你这个放屁啊，你们编瞎话，我编个像点样的，真为你们智商着急。说行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因为你们这个法庭啊只能以3流侦探编造出来的假文件为依据，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不会尊重你们这种法庭的。我要你们转告斯大林，说人民的敌人，红军的敌人就是他而不是我，说他才是天底下至今我们没见过的大罪人。最后审判长只用20分钟的时间进行宣判，然后这个大案就告终结。那4小时之后，这个44岁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原本可以在几年后开创不世之功的一代名将，以极其窝囊的方式在地下室被执行枪决。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图哈切夫斯基的媳妇儿和2个兄弟都被处死，那3个妹妹被投入集中营，尚未成年的女儿在成年后也被捕入狱，元帅的妈和姐姐在流放中死去。这个图哈切夫斯基所指责的3流侦探编造出来的假文件确实存在，炮制者呢是纳粹德国。在占领奥地利和捷克之前啊，纳粹德国对图哈切夫斯基做过专门研究，希特勒比谁都清楚，在他准备干掉苏联的过程当中，这位谋略比肩拿破仑的苏军的这个副统帅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阻碍。对付巨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摘掉他的脑袋。于是经过反复的策划，现代版的蒋干盗书在欧洲上演，全部活动秘密进行的啊。纳粹首先要弄到图哈切夫斯基手书样本，因为从23年开始啊，苏联跟德国有个军事合作，比如相互训练军官啊，观摩军事演习啊，交换军事情报啊，并且呢，图哈切夫斯基和不少苏军高级将领在德国军事学院呢学习过。后来两国军官呢还有信件往来，这些信件一直存放在德国总参谋部军事谍报处的秘密档案库里。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呢，当时的这个德国将领没有完全纳粹化，不完全听希特勒的啊！你想希特勒这种贼王吧，这种鸡鸣狗盗的行径，让这个贵族出身的德国正规军将领很鄙视。不过这难不倒纳粹，是吧？你有张良计，是我有过墙梯，是吧？他们还真翻墙了，偷偷派出了一个盗窃专家潜入参谋总部军事谍报处的秘密档案库。不到2个小时，盗窃专家呢就获取了有关图哈切夫斯基的全部信件资料，然后纳粹就开始伪造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同事写给德军高级将领的几封信件，内容呢就是我准备发动政变刺杀斯大林，希望得到德国军方的援助。除这些信件之外呢，他们还伪造了德国将军写给图哈切夫斯基的复信的抄本和各种各样的佐证文件，甚至还有图哈切夫斯基亲笔签署的数额巨大的收款的这个收据。然后盖世太保把这些情报，包括一封写有11名苏联红军高级将领通敌名单的信，卖给柏林的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就把这封信送给了捷克总统贝奈斯，贝奈斯就转给了斯大林。其实啊，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是编的。为啥呢？因为这个纳粹头目海德里希疏忽了一个细节，被他点名的11个苏军高级将领里有仨犹太人。你想啊，犹太人怎么可能为纳粹德国卖命呢？你只要智商正常，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但是斯大林愣相信，为什么呢？他就是想借机整肃红军中的异己啊！啊，他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那、啊、就怕军队将领不服。据说苏联情报部门花了300万卢布把这些情报买到手，然后盖世太保就把这些卢布拿回去化验，一化验也都是假的啊！说这俩独裁者特有意思，你给我假情报，我送你假卢布，心照不宣，是配合默契。这个除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害之外，布柳赫尔元帅和叶戈罗夫元帅也被害。布柳赫尔元帅啊，跟中国渊源颇深啊。早年呢，他来华当北伐军的军事顾问啊，他化名叫加伦将军。1937年，苏联国内开始大清洗啊，就在这个布柳赫尔元帅刚刚指挥完对日军的张古峰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不久，他就被捕杀了。由于他在国内军内享有很高威望，那斯大林呢不敢公开指控他，甚至不敢宣布他死亡的消息。当时很多人呢还怀揣美好的梦想，认为呢他又可能去中国当顾问了。1939年，蒋介石还曾经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名将加伦来华担任军事部顾问。这个时候才得到消息说布柳赫尔已经去世多年了，那布柳赫尔遭受严刑拷打，一个眼珠都被打出来了。那所以这个他见那个同僚的时候说，你看这帮混蛋把我整成什么样子。1956年，苏联政府才给他平反。当时这个叶剑英元帅1957年访苏，那回忆起在这个布柳赫尔元帅指挥下参加训练的时候，还写诗：不见加伦30年，东征北伐废之远，我来伯利多怀旧，那遇到红河任爪痕，是吧？足见这个对他这个哀思啊，是吧？叶戈罗夫元帅有种啊，有种，这个也是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恶棍来逮捕他的时候，元帅开枪拒捕，击毙了几名这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鹰犬之后啊，吞枪自尽了啊。他是比较有种，这个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在这个肃反运动当中，苏联红军有35000名军官被镇压啊，包括上校以上高级军官的80%，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第一批授予元帅军衔的5个人，仨被处死了：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 剩下布琼尼和弗罗西洛夫，斯大林的两个忠实鹰犬，胡子很大，脑子很小，作战地图都看不懂，天天跟斯大林二锅头花生豆是吧，这酒腻子。15个集团军司令杀了13个，85个军长杀了57个，159个师长杀了110个，4万多营级以上军官被迫害。这一切可都发生在二战前夕啊，所以苏联红军骨干的丧失使不久之后的苏德战争深受影响。希特勒高兴的直跳舞啊，据说他吻了每一个在场的女士啊，高兴啊，希特勒是一个很清心寡欲的人，应该不是借机耍流氓，就是太高兴了是吧，这红军是一个无头巨人，再也不害怕了啊。后来这个二战胜利之后，苏联这个将领追忆这个大肃反，说我们上校以上的军官死了80%，就是战败的德日法西斯高级将领都没有死这么多的，对吧？那死的都是底层军官，中尉、上尉死那玩意儿多，哪有上校以上死80%？这都是死到自己人手里，是吧？大清洗没有边儿，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这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咱讲自身难以幸免，成员不断被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者被当作替罪羊啊。肃反运动的前期领导人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因为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啊，在36年被处决了啊，雅戈达了，这回雅了啊，被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啊。叶若夫完全按斯大林的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高潮，又被处决了，然后被贝利亚取代，那所以这就是走狗不断的这个换。最逗的是叶若夫被处决的罪名是镇压苏联人民，是吧？所以被处决啊。此外在这场这个镇压运动啊，涉及了各个领域，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是吧？几千人就被迫害啊，流放啊。斯大林曾经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为什么呢？这些人是这个乌克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啊，他们的歌曲呢没有文字记录，就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把这歌传下来啊，就是口传心授才能传下来。那、啊、苏联著名的音乐家啊，肖斯塔科维奇啊，说每当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这个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跟他一起消失了啊。斯大林不光杀本国人，外国共产党也杀啊！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的加涅茨基都被处决，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了。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共产党也被杀光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的共产党都被镇压啊！还有南斯拉夫的、保加利亚的啊、中国的、朝鲜的、伊朗的、印度的，只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苏联，全干掉。整个大肃反运动当中啊，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啊，叫叶努基泽啊，叶努基泽啊。但是老叶讲完之后不久也被处决了啊，也被处决了啊。不过这个凡事有一面就有另一面，大肃反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得到提升啊，党内、政府内、军内、经济部门出现了很多空缺的职位啊，许多人呢因此迅速的这个提升啊，比如说一个叫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3年内就当上了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州委书记啊，后来接替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导人。一个叫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联邦的副总理啊，这位呢后来是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总理啊。一个叫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了苏联海军司令啊。现在咱们的辽宁舰前身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的2号舰。所以你想，这个大肃反给这个苏联的军队造成的损失之大，才会有后来这个苏联红军的这种惨败啊。俺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高级将领全被枪毙了，就变成了这个苏德战争一爆发，在苏联经常是什么呢？少尉指挥一个营，大尉指挥一个团，是吧？少校指挥一个师，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上级全枪毙了，对吧？全枪毙了。你想他有这个指挥能力吗？没有。所以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核围战——基辅会战，70万苏联红军被围，66万5千人被俘，基本上等于就是这70万人一被包围就没怎么打，就全投降了，被俘了。为什么？四个集团军被合围，是吧？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2年前他是一个团长，2年之内，他由一个团长升为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方面军司令，是吧？他就是个指挥1-2千人的水平，西班牙内战当中的战斗英雄，无限忠于斯大林。你让他指挥70万大军，他哪有这个水平啊？所以跟他打的都是德国的名将啊，什么霍特啊，都是这帮人，古德里安这帮人打他，那不是太欺负人了吗？是吧？一被包围，他干的第一件事就下令毁掉方面军的电台，各集团军分头突围。那这一下四个集团军就失去指挥了，总司令在哪儿？总司令不知道在哪儿，是吧？你们自求多福吧。那基尔波诺斯上将带着司令部和警卫人员突围1000多人，得心应手，他只能指挥这1000多人吧，是吧？哎，得心应手，突围途中遇到了德军坦克，勇敢的上将抱起炸药包冲向德军坦克，是吧？战斗英雄嘛，壮，冲个老子跟你拼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上将粉身碎骨，坦克接着往前开，没打着。所以基尔波诺斯也成为苏联在二战期间战场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将领，某种程度上讲他也是大肃反的受害者。上一讲啊，咱们说这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啊，苏联的建立啊，以及呢他后来就搞的这个大清洗，他的这些个政策呢对周边的国家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啊，因为斯大林时代是非常热衷于扩大苏联的版图的。希特勒评价说呢，斯大林热衷于扩张版图的原动力来自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比来自于这个共产主义的要多得多。俄罗斯民族就是这样啊，要不他怎么能占地一度达到这个地球陆地表面积的1/6啊，是吧？他就是这个从沙皇到总书记们啊，疯狂的向外扩张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呢，跟苏联接壤的小国啊，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啊，先后呢被并入到了苏联。但是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谁呢？北欧有一个国家叫芬兰，国土面积有1/3在这个北极圈内，森林资源、水资源非常丰富，湖泊有5万个以上啊，因此呢叫这个千湖之国呀。历史上呢，芬兰呢并没有形成过一个独立国家，先后归属于这个瑞典王国和这个沙皇俄国。在1809年俄瑞战争之后，芬兰并入了这个沙俄啊，成为一个大公国。芬兰人呢为了维护自治权，抵制俄罗斯化，反抗沙皇统治，进行了这个不屈不挠的这种斗争。随着他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还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传播啊，1899年呢芬兰建立了工人党，后来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啊。1905年呢，这个党呢领导了芬兰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总罢工，迫使沙俄恢复了芬兰的自治，取消了一切俄罗斯化的法令，废除了四等级议会，公民甚至妇女都获得了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权。同时农村佃农的斗争呢也获得胜利，迫使地主呢不得随意驱赶佃农。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啊，这个12月的6号芬兰宣布独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民族自觉的原则承认芬兰是一个主权国家，芬兰就摆脱了沙俄长达108年的统治。但是呢，芬兰这个独立之后，由于苏俄的干涉，1918年的1月到5月芬兰就爆发了内战。08年这个芬兰拍了一部电影叫《四月之泪》，多少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个情况啊。一名这个白军士兵押送一名被俘而且遭到凌辱的红军女战士到这个军事法庭啊，俩人呢就产生了一些情愫啊，最终呢这位白军士兵为了救这位女红军被枪杀，反映这个战争当中的这个人性的残酷啊、丑陋啊、同胞之间互相残杀的这种可悲。 尤其是芬兰，一共就300多万人啊，按照现代化战争的杀人速度，打几年就成无人区啊，可能熊都得比人多。事实上呢，芬兰内战也是苏俄内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的是呢，在这个战场红军没能取得胜利，所以芬兰没有像前沙俄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独立的资产阶级掌权的政权。幸运的是，这个芬兰后来的结果呀，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啊。一段时间的白色恐怖之后，芬兰没有像苏联一样经历大肃反、大饥荒。到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的时候呢，这个人们同仇敌忾，抗击敌人的入侵啊，因为一笔写不出俩分字来嘛，打完就完了。白色政权呢，是现在依然存在的这个社会民主党。但是在90年前，一切可都是未知数，人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来进行选择啊！可悲的是呢，还要根据选择的不同立场去相互残杀啊！据说8万人加入了红军，另外8万人参加了白军，经过残酷的内战，数万人战死或者被处决。一个民族仅仅因为理念不同啊，热血青年们啊，要为有差异的理想和正义的标准而互相厮杀，非常残酷，甚至放纵暴行，这其实是民族的悲剧啊！而这种悲剧呢，不仅仅发生在芬兰，同时呢，也发生在苏联、西班牙。那无论哪一方获胜，其实整个民族都是失败的。那民族除了沉重的血腥代价，还要承受分裂的代价。那而这种分裂是在心灵深处，一个民族的不同群体相互仇视、相互毁灭。这其实是最可怕的。当然在这一点上呢，芬兰是很幸运的啊，他们懂得去愈合这种伤口。当今天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去祭奠当年死去的遇难者的时候，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降临在他们的这个身上。芬兰这个在争取独立的过程当中，和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的关系一直很冷淡啊。苏联这个支持的芬兰社会主义者起义已经失败了，但是斯大林当时非常担心纳粹德国和进攻苏联啊，因为苏芬边境距离这个旧都啊列宁格勒，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圣彼得堡啊，离它很近啊。一旦芬兰跟德国联合，它的位置呢，使这个芬兰成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啊，因为芬兰离这个列宁格勒只有32公里，所以1932年的时候呢，苏联跟芬兰呢就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34年呢又进一步确定这个协定呢10年有效。到了38年的时候，苏联跟芬兰进行外交谈判，希望和芬兰联合抵抗德国，并且希望呢芬兰能够把列宁格勒外围的领土和苏联的北方领土进行交换，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达到保护列宁格勒的目的。但是这个谈判的时间也延续了1年之久啊，没有实质性的结果。这时候欧洲的形势已经开始恶化了。到了39年秋季，苏联要求芬兰把边界从列宁格勒后退25公里，并且呢租借汉科半岛30年建设海军基地。当然啊，这块领土呢不白拿啊，苏联以割让面积为这个2倍这个领土的条件啊，给芬兰作为交换。可是他割让给芬兰的领土是靠近北极啊，除了雪和北极熊，唯一盛产的呢就只有石头。他的这个产业与国防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他要求得到的芬兰领土。你说你啊，拿这个楞县2套房换北京城区1套房，那门儿也没有啊！那你怎么不拿列宁格勒跟我换啊？而且呢，这个苏联已经在当年的90月间强迫波罗的海3小国，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允许苏军进驻。芬兰对苏联以谈判为出发点蚕食芬兰的可能性是感到非常恐惧的，所以呢，就用这个警戒的立场来回应啊。到了这个11月初。芬兰就提出让步较少的一个解决方案，尤其是汉科半岛跟卡累利亚地峡问题是坚决不让步的啊。卡累利亚地峡横跨苏芬边境，这个宽度呢是100公里左右，在苏联一侧的这个卡累利亚地区 是一片这个渺无人烟的荒地。但是呢，在芬兰境内的卡累利亚地区，交通条件比较好啊，有4条铁路、10条公路通往这个芬兰的西北地区啊，所以这个地区是苏联通向芬兰内地的一个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另外呢，这个芬兰当时的主要工业区也分布在这儿啊，比如说木材工业呀、纸浆工业呀、造纸工业呀。1865年在这儿还诞生了一个叫诺基亚的公司啊，就是卖手机的那个啊。不过那时候人家是做纸浆的啊，毕竟这个芬兰木材很多嘛啊，所以说这个地区对芬兰来说很重要啊。为了拱卫这个地区，芬兰人呢在这儿花了10年的时间修建了一条坚固的防线啊，就是著名的曼纳海姆防线啊。曼纳海姆是当时芬兰的这个国防军总司令啊，芬兰的民族英雄，后来当过芬兰第六任总统啊，现在的这个赫尔辛基市中心呢还矗立着他的戎装骑马塑像，非常英武。芬兰据理力争、严守原则的态度当然是遭到苏联的拒绝啊，你还给脸不要脸是吧啊，跟你谈判是看得起你，你还敢跟我讨价还价，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是吧，你看到波罗的海三国了吗？老老实实听话保你平安，不就是当当傀儡吗？咋活不是活，有大哥罩着多好。不听话往西看波兰啊，尸体躺在地上，这就是例子，而且还被分尸了。苏联针对芬兰政府的提案声称，租借汉克半岛建立军事基地啊，是保障列宁格勒安全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最低条件。但是呢，芬兰政府出于对本国安全需要，坚决拒绝对苏联做出任何让步。这个芬兰就说了啊，我就不，我就不，我就不，我宁可站着死，我绝不跪着生啊！你真有种。到了1939年11月3号。芬兰政府召会苏联啊，说不能同意外国在芬兰领土上驻扎军队，或以任何形式利用芬兰领土作为海军基地。你们这样的行动跟芬兰的主权和国际地位，还有严格中立的态度是不相容的。一看这个谈判不成，苏联军队就制造了一个曼尼拉事件啊，跟当年918事变日本人耍流氓的手段是一样的，宣称芬兰军队炮击曼尼拉村，造成苏联士兵死亡，进而要求芬兰政府赔礼道歉，军队后撤20到25公里，被芬兰政府断然拒绝。接着啊，顺理成章，苏联以此为借口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准备开战。苏联的这种行径啊，跟这个他的纳粹同志如出一辙啊。纳粹打波兰不也是这种手段吗？啊，所以一个藤上俩瓜，身材差不多啊，性格更接近啊，就是臭流氓性格。不能这个光在外面忙活啊，里面得做功课啊。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克嘛，所以1939年12月1号，苏联扶植了一个啊叫库西宁的人啊，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叫做芬兰民主共和国，希望借此煽动芬兰军队中的社会主义者反叛。这一动作被后世西方史学家认为，斯大林确实有并吞芬兰的计划。但是呢，这个傀儡政权引起的政治影响微不足道，只存在到了1940年3月12号，后来并入了苏联的卡累利亚加盟共和国。那既然偷鸡不成就明抢吧啊！苏联认为暴力是芬兰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你芬兰就凭那几门连制退器都没有的破炮，那、啊、你给我当废铁我都嫌旧。那、啊、赫鲁晓夫说，我们的嗓门只要稍微高一下，芬兰人就会服从，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放一枪，芬兰人就会举手投降啊！我们就是这么想的。苏联当局根据这种估计拟定了对芬兰的作战计划和战争准备。到战争打响前，苏联红军在苏芬边界附近集中了30多万人的兵力啊，4个集团军、18个步兵师、1个坦克军、4个坦克旅啊，1000辆坦克、800多架飞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梅列茨科夫担任前线总指挥。那么反过来看，芬兰只是一个300多万人口的小国，军队总数不到3万，陆军装备呢停留在一次大战的水平，大炮都是1900年前后的轻炮啊，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1887年制造的加农炮，都没有这个抵消后坐力的现代制退装置。也就是说开炮，砰，这一炮，哎呦，炮呢啊，得回去找去，哦，后退了100米啊，开一炮，这后坐力的这个影响，这大炮整体往后啊，不定得窜多少啊，得推回来啊，再开第二炮，那这射速 你可想而知啊，坦克只有28辆啊，这个一战时候的这个法国雷诺战车啊，薄皮大馅加铆钉啊，就像日本的小坦克，以及10辆左右的比较现代化的轻战车，那就是阅兵时候用的。你看轮上那漆都倍儿白倍儿新，没掉过，为什么？就阅兵的时候，同志们好，然后就赶紧开回去，是吧？这玩意儿不能再使了，再开坏了没配件，是吧？没买着配件。不过呢，芬兰唯一比较先进的是在步兵轻武器方面，准确性比较高，尤其是这个索米冲锋枪，精度高，射速快。通常呢，这个芬兰军队一个小队划着雪橇袭击几百人的这苏联军营的时候，火力一点不吃亏啊，给苏军呢造成了魔鬼般的印象。原本不重视冲锋枪的斯大林知道这事儿，亲自催促啊苏联的波波沙冲锋枪加速研发装备部队，就是雷锋抱着那玩意儿，那管上全是窟窿啊，然后一个弹鼓71发弹鼓，就那玩意儿嘛，波波沙冲锋枪。苏联的这种流氓行为啊，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啊，也帮了芬兰一把。1939年的冬天是欧洲近百年来最寒冷的冬天，芬兰人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是奋勇抵抗。尽管与苏联相比，芬兰的国力简直不值一提，但是成千上万的芬兰士兵还是默默地进入了曼纳海姆防线上的林海雪原之中，没有喧闹，没有口号，没有惊慌失措，只有静静地等待着苏军的出现，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咱们提到啊，这个时候的芬兰军队的总司令，国防军总司令就是这个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元帅。听这名字就知道呢，这是一个这个瑞典名啊，这哥们儿是瑞典人啊。其实从文化上来讲啊，芬兰更偏重瑞典，但是呢，这个曼纳海姆出生的时候呢，这个芬兰已经是沙俄的大公国了。实际上，沙俄对芬兰的统治挺宽松的，让他自治嘛，沙皇兼任这个大公国的大公。年轻的时候，由于曼纳海姆特别会驯马，当过沙皇皇家马厩总管啊，其实就是弼马温。后来呢，派往中国担任驻屯军中校，参加过日俄战争，参加过这个丝绸之路的考察，在中国待了2年多。芬兰政府建立之后呢，他担任这个国防部长，力主修建曼纳海姆防线。这个时候曼老爷子都72了，不愧是廉颇一般的老将啊，而且人家不是这个在办公室看地图抽抽烟啊，像斯大林是叼着烟斗在地图前走来走去，然后战争就赢了，不是那么回事。战争爆发的时候，曼纳海姆亲率分军一举歼灭了苏军两个整编师，毙敌28,000，俘虏1300，分军只伤亡2000多人啊。有这样的统帅，分军当然无往不利，是斗志昂扬。苏联这边牛是吧，我流氓我怕谁啊，为了侵略芬兰做了部分动员，要把这个芬兰一口吞掉，那凭着人数和装备上的优势分进合击，把芬兰切成数块啊，让他首尾不能相应。即使是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的芬兰军队有准备，但是呢，他们无法沿着漫长的国境线到处布防，所以红军的前进一定是势如破竹啊。这个时候苏联的这个领导阶层是信心十足啊。国防部副长告诉炮兵，只要准备12天的弹药就足够了啊，甚至呢专门配了一支军乐队，准备进入赫尔辛基的时候游行啊，得吹拉弹唱，呜啦吧呜啦吧呜啦吧，当当当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得会奏乐是吧？连这个斯大林都相信这个战争超不过半个月，还特地下指令给各部队啊，不要进入瑞典领土啊，你们看清地图，我知道你们都是文盲啊，咱别开过了啊，我一脚油冲过去了。但是他们真错了，等待他们的将是他们永远无法忘却的噩梦。1939年的11月30号，苏联红军以20个师、45万大军、2400辆坦克、1980门大炮和700多架作战飞机的庞大兵力，向芬兰呢发起了全线进攻。苏联红军一进入芬兰，立刻呢就组建起一个所谓的芬兰民主政府。这个冒牌的这个芬兰伪政权啊，随即就宣布说，苏军呢是他们邀请来的啊，苏军反对一切侵略和奴役其他国家的做法。进入芬兰的苏军呢， 是来保护这个芬兰人民的，那就是不要脸到没底线嘛。那开战之后呢，苏联出动大批轰炸机对赫尔辛基等城市呢进行无差别轰炸，这个在国际上啊就引起了这个强烈的谴责，特别是在这个苏联空军轰炸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后啊，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表示希望苏军能够停止这个轰炸芬兰的城市。而这个时候，苏联的外长莫洛托夫同志呢，给了一个经典的苏联式的诚实答复，说苏联轰炸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轰炸这个芬兰的城市啊，我们最后和平了。苏联飞机呢，确实在赫尔辛基上空执行过任务，估计是迷航了。那我们飞行员傻逼比较多啊，这就是卑劣的芬兰政府硬要栽赃苏联啊，说我们扔了炸弹。当然，这个芬兰军民不是好欺负的。战争期间，芬兰军队总共击落了超过500架苏联战机啊！那些跳伞的苏联飞行员啊，要是落在这个芬兰军队里，那还算好的，那就直接进战俘营了啊！因为芬兰是文明国家嘛，啊，能享受这个日内瓦战俘公约对他的保护。你要落在老百姓手里，完蛋了，立刻就被愤怒的钉耙和粪叉子叉成这个肉酱。我们家猪圈刚被你炸了是吧？我姑姑刚被你吓死了是吧？你掉下来就完了，那一叉子捅你个透心凉是吧？正面战场的芬兰军队凭借在卡莱利亚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的坚固工事，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展开绝地反击。苏军除了在北冰洋的地区啊跟芬军交战之外呢，在这个卡莱利亚地峡和拉多加湖一带伤亡极大。对芬军这个主阵地是久攻不克。你别看芬兰全国只有300万人口，但是先后动员起40万人参加战斗。除去这个就地铁上该让人让座的那些老弱病残军，基本上青壮年都上了战场。当这个苏联红军沿着狭窄的公路进入芬兰深处的山区的时候，芬兰的白色魔鬼们无处不在。这就是这个芬兰滑雪营的士兵啊，这么一帮人是吧？行动迅速，是枪法准确，哎，头脑灵活聪明是吧？这个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这是吧？不怕山高水又深啊，就类似于这样啊。他们穿着这个白色伪装服，在渺无人烟的森林里、密布的湖泊周围，是神出鬼没的打击苏军。虽然芬兰是个小国，军队缺乏经验啊，尤其是缺乏重武器和成编制大部队大规模作战的这个经验，因为他也没有机会去学嘛。他一开始正规军一共才3万多人，满编就相当于苏联2个师。但是人家会打猎，会滑雪啊，就跟咱们讲这个历史上那个女真人一样是吧？这个渔猎民族人从小都锻炼，天上的鸟一见一个，那地上的你还用说吗？啊，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心，骑马上下悬崖如飞，是吧？这济江河不用舟楫，扶马而渡，这么一帮人。而且人家芬兰人团结性巨强啊，配合默契啊，因为这个芬兰都是村，基本上村里都认识啊，再加上超强的单兵素质啊，以一敌百啊，夸张点啊，反正以一敌十几是肯定没有问题。苏联军队是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苏联步兵呢，大部分是来自南俄呀、乌克兰呐，以及中亚呀，这比较温暖地区的农牧民，根本无法适应寒冷的雪地作战啊，也缺乏雪旅这种东西，会滑雪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少数那么一两个受过寒训的部队，他的作战能力也很值得怀疑啊，他们的这个寒训手册当中居然有一章专门讲如何在穿着雪履的时候用刺刀肉搏，是吧？我他妈真是醉了，是吧？跟雪地肉搏，你也不怕滑倒了捅自个儿一窟窿，是吧？你想这个满没膝盖啊，大雪呀，是吧？你走着都费劲，你还他妈肉搏，你干脆团个雪球砸对方得了，是吧？所以芬兰人就缴获了苏联的手册。我操，你这多逗啊！雪地上肉搏，来来，全军传阅一下，是吧？这就是我们这个对手，快来看看啊！脱了脱了，快来看看俄式幽默小说插图版的，看看对吧？插图版的，芬兰的这个狙击手当中啊，有一哥们叫西蒙海耶，这哥们牛逼，一个人干掉了505名苏军，一个人毙了505个啊，创造了世界纪录啊，是吧？ 在这个芬兰琐碎的这个地形当中啊，苦逼的苏联军队根本无法展开大部队进行他们最擅长的机械化集群冲击作战，而是被复杂地形分割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团伙，拳头变成指头了，那只有被掰断的份儿了。而主要由农民、猎手、伐木工人组成的芬兰军队就嗨皮了，哇操，这仗打的是吧，在一个个深夜里出现在苏军周围，射杀这些没有掩体被严寒冻得难以动弹的苏军士兵。在这样的严酷环境之下，苏军的后勤的糟糕表现淋漓尽致。俗话说呀，皇帝不拆饥饿兵，兵马未动得粮草先行，苏联真是不行。你说你不拿别国的人命当人命是吧，别国人命不值钱，你总得拿自己的军队这帮人当人吧，你不能自己的军队的命也不值钱。你看人意大利军队，人家多人性啊，打仗最重视后勤，运力先运意面红酒，然后才是武器弹药啊，天天各种口味的意面，打仗跟度假似的，这多牛逼吧。你打仗你怎么你得棉衣弹药粮草你都得弄齐了。结果呢，苏军大部分士兵都没有可以抵御零下35到40度严寒的冬衣，是吧，血液都被冻得凝固了。说这哥们儿一枪帮就是受伤，那需要抽战友的血给他输血，抽出来全是冰碴，带着冰碴，你这玩意儿咋往里输？食品更是少得可怜，食量都跟现在的大馍似的，每天就是一小块肉一小块干面包啊，反正你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军粮吃下来回去一嘴牙基本都废了，你还想要热汤还想要热茶，我靠，你苏联梦没醒吧你。更让人崩溃的是，芬兰人知道这一点，芬兰军队最喜欢猎杀的目标就是补给车队、野战厨房和医院啊，就干你这些东西是吧，让苏联军队没有办法得到热食，士气受到打击。这种战术成功到什么程度呢？苏联红军第44师师长因败退被斯大林处极刑，罪名之一就是丢了55个野战厨房啊，野战厨房锅都被搅和了，玩屁呀你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对死亡和极度寒冷，苏军士兵已经对芬兰的狙击手都麻木了啊！有这个苏军回忆是吧？说那个时候在雪地上啊，绝望的坐着，那反正怎么着都是死。听到旁边砰一声，同伴倒下了，我们头都懒得回，尸体都没人管，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反正早晚都是死，砰一下还痛快。由于是冬天嘛，北极这个时候是极夜呀，是吧？极夜的感觉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一天就亮这个两三个小时，都是这个晚上，早上起来10点多11点天亮，下午3点黑透了，基本上就是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对于这个搞游击战的芬兰人来说太爽了啊！我们在暗处，敌人在明处，你打个屁是吧，而且我本土防御后勤肯定不用担心是吧。哎，这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在这漫漫长夜里，芬兰人从容的无所顾忌的运输弹药粮食，还能喝热咖啡，偶尔呢顺便在这个森林里打几个苏军啊，然后咱们开开玩笑啊，太逍遥了。仗打的芬兰产生过很多这个奥运会世界冠军呢，滑雪的冠军带头上前线啊，然后教这个自己的战友啊，这滑雪的技巧啊，怎么回旋跟007似的，看那怎么玩是吧，都一点就会，你教我也不会是吧，这滑雪都这谁会啊是吧，不会，人家一学就会。仅仅2周的战斗，苏联红军第163师第44师被成建制全歼，芬兰缴获了包括坦克大炮在内的大批这个弹药，那芬兰人滑着雪唱着歌，没有枪没有炮，苏联给我们造是吧。这斯大林是运输大队长啊，所以在这段期间总共27500名苏军死亡，芬兰只死了不到900个人，也就是说苏军死30个，芬军才死1个。这场战争看似是大象欺负老鼠，但是芬军在以少胜多、以轻武器打重武器情况下的这个战斗当中，打出这样悬殊的伤亡比，创造了白雪中的奇迹啊！ 这是敌后战场，你苏军有一万个理由，你有天大的本事，地形不熟，客场作战，保障不利，敌暗我明，你都不行。那正面战场啊，正面战场行不行啊？正面战场苏联人应该牛逼吧，啊，咱兵对兵，将对将，枪对枪，杆对杆，该见点成效了吧？没有，吹牛逼。前面咱一直讲曼纳海姆防线，用曼纳海姆元帅的名字命名的，变成了苏军不可逾越的屏障。芬兰人在筑垒地域的攻势啊，完全效仿的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正牌的马奇诺防线是没能挡住德军，被德军绕过去了。但是芬兰这个山寨的马奇诺防线给苏军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担任主攻的是苏联第七集团军。这个时候真看得出啊，对芬兰来说，在这个苏联幸运的经过了大清洗之后啊，苏军进攻的协调能力简直可爱到不能直视。连曼纳海姆都把他们比成一个指挥紊乱、荒腔走板的管弦乐曲。苏联步兵用最擅长的人海战术前进，苏联坦克没有出现支援，那坦克干嘛呢？不知道，那也许发动机被冻上了，正拿酒精灯烤呢。然后步兵在芬兰军队准确的射击下是横尸遍野，芬兰轻武器很厉害是吧，哎，索米冲锋枪、轻机枪咚咚咚一打，跟割草似的，苏联兵倒一地是吧。然后等苏军坦克出现的时候，步兵又不见踪影了啊！想想刚才你不支援我的，你他妈活该，自个儿去吧。那你想啊，在对攻势的这个摧毁上，第七集团军虽然进行了疯狂的炮击，但收效甚微。一方面坦克炮能有多大口径，陆炮能有多大口径，而人家攻势坚固，15毫米炮打上100点，您这45毫米炮人都没感觉是吧，一帮人跟那个攻势的一直玩牌喝酒，刀往一炮，哎，咱好像中弹了是吗，没感觉对吧。另一方面苏军的训练水平太高了啊，非常高啊，炮击命中率大概在万分之几吧。一种铺天盖地的炮火过去之后，分军没有一座永备攻势被摧毁，跟第七集团军对垒的分军是啥部队，特种兵是吧，还是王牌军？说出来笑掉大牙。刚刚组建俩月啊，一个叫塔维拉的富商自告奋勇当师长，率领了杂牌部队，估计跟那个民国的时候那还乡团什么差不多。芬兰军队虽然没有强力的反战车装备啊，反坦克炮什么的没有啊，却能轻而易举的接近苏军战车后方，把冻硬的木材塞入这个履带和这个坦克轮子之间，咔一塞，它就动弹不得了啊！这动弹不得了，那说那木头还压不断吗？别忘了冻僵了，嘎嘣脆是吧？不行了是吧？然后用手榴弹、燃烧瓶摧毁它啊！而且这个燃烧瓶还是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叫莫洛托夫鸡尾酒瓶啊！这点着了，摧毁它是吧？短短四天，苏军损失239辆坦克啊，步兵就损失更大啊，不得不在12月20号停止进攻。短短四天，苏军损失239辆坦克啊，步兵就损失更大啊，不得不在12月20号停止进攻，是吧？这还没完，因为这个苏联啊，人缘特别好啊，这个周围的邻国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啊。这样的人员，你侵略任何国家，别的国家都要给被侵略的国家帮帮场子。据说这个时候有超过10000名瑞典人、英国人、丹麦人、挪威人以志愿军的身份进入芬兰参加这个抗苏战争，甚至英国政府都已经准备派遣军队到芬兰助战。一直没啥存在感的国联都出来说话了啊，谴责这个苏军入侵芬兰啊，也不知道918的时候干啥的。最后国际联盟干脆把苏联开除了啊，跟流氓不用讲道理，滚滚滚滚滚滚滚滚。这时候斯大林真是拿伏特加当水喝呀啊，估计是败火啊，所以老逼养的为什么这个五几年挂了，53年酒精中毒死了，就是那会儿留下的根儿嘛啊。他愤怒地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前进？如果再这样下去，那将鼓舞帝国主义营垒的反苏势力，我咋面对列宁同志是吧？列宁同志昨天托梦给我，反腐是第一要务，对吧？列宁同志都气得气烂了，回头这怎么行？这个是吧？所以在世界舆论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苏联赶紧发表声明，谴责国际联盟通过决议，谴责 是吧？我侵略有理，是吧？一方面呢，总结第一阶段作战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再次向芬兰发动了进攻。于是呢，苏芬战争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虽然芬兰军民表现的英勇果敢、可歌可泣，但是毕竟呢，国力悬殊，轻量级选手跟重量级选手啊，这个摔跤，你永远是不可能有公平的。他可以这个被你踢100下，啊，抽1万个大嘴巴，但是只要你累了，他逮到一个机会摔倒你，你基本上就完了。所以这个斯大林撤掉了这个梅列茨科夫的职务，由在1939年指挥波兰战役的铁木辛哥元帅接任这个亲芬苏军总司令。铁木辛哥大量调集增援部队，人数达到了90万啊，相当于这个芬兰总人口的1/3。大炮2800门啊，在适应雪地作战上呢，也做了一些紧急改善，对部队呢进行了特训啊，要求战车和步兵得互相支援啊，不能这个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打起仗来狼上狗不上，那不行，那都得上啊，狼和狗全得上啊，前面有肉。40年2月1号，24个苏联师开始向卡雷利亚发动全面突击，苏军集中超过400门大炮，猛烈轰击仅有2400米长的预定突破地段。在坦克的引导下，苏军发起一轮又一轮集团冲锋，而且呢，苏联空军对芬兰后方城市和交通线狂轰滥炸。苏联空军一月份总共出动了7000多架次，在狭窄的前线，芬兰军队用机枪对苏军冲锋的人群啊，打出几层厚的尸体堆。最后，这场屠杀导致芬兰军队几乎耗尽了全部弹药，而苏军还在集结新的部队发起冲锋，是吧？早在这个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俄国陆军大臣就说了，人是我们国家唯一过剩的资源啊，无所谓，那不过都是穿灰大衣的牲口，那都不当人，是吧？自己拿人都不当人啊，足见这个国家有多么的变态邪恶。到了40年3月，曼纳海姆防线失陷，全线告急，芬兰军队退守维堡一线。到了3月5号，芬军濒于这个兵力枯竭、弹尽粮绝、外围无望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之下，芬兰政府在瑞典的斡旋下，于3月7号派代表赴莫斯科议和。这个时候，苏联其实也急着找个台阶下，原因有俩，第一个是天气。这个冬天过了是春天，那这应该是好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是吧？不冷了，不冷了，打仗不挺好吗？你这么想就太天真了，你根本都不懂，寒带都是冻土层，春天一解冻，那芬兰地区大部分会变成泥泞不堪的沼泽，冬天一冻邦邦硬还能走，那一下变成沼泽了，更不利于苏军作战啊。第二个是国际政治，苏联入侵波兰已经导致他被国联剥夺会籍，驱逐出会，可见西方国家对场战争的观感，再持续下去，说不定英法等国都会出兵芬兰助战。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啊，苏联也答应那不打了，停战谈判。芬兰终于在3月12号接受苏联的条件，结束了这场历时3.5个月的战争。苏芬战争当中呢，有2种武器被冠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名啊。苏联空军在开战首日对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为主的这个大都市进行轰炸，甚至使用了子母弹式的这个燃烧弹啊。但是面对指责呢，他恬不知耻，说我没轰炸啊，我没有轰炸，那我是扔面包啊，扔面包，城里的工人饥饿，苏联人民给扔面包，是吧？臭不要脸，你们国家的人1980年代还排队买面包呢，有面包你扔啊，你咋不扔朝鲜去？不是这个苏联研发这个超音速飞机的时候，他问老百姓高兴不高兴啊，这个老百姓说高兴啊，啊，这样莫斯科没面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坐着飞机上基辅买面包去了。所以整个这个战争期间，芬兰人都把这个苏联空军的炸弹戏称为莫洛托夫的面包篮。再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啊，芬兰军队大量使用发明于西班牙内战时期啊，以这个玻璃瓶等容器盛装石油啊、磷、助燃剂等物的燃烧瓶，这个东西被称之为莫洛托夫的鸡尾酒瓶啊。当然，这个莫洛托夫鸡尾酒瓶扔是相当有技巧的啊，你必须得就是瓶口冲上扔，否则的话，你一倒过来那个东西洒出来，你自己就点着了。所以很多人不会扔的都变成自焚的了。哎，而且你必须得准确的击中这个 发动机，这击中坦克的汽油发动机，啪一击中，它才能着。因为那会儿的坦克是汽油发动机，你现在柴油机用这玩意儿没用。3月12号，双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合约，芬兰把东南部啊，包括维堡在内的这个卡雷利亚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割让给苏联啊。这个一共是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1/10，把苏芬边境往北移了150年，并且呢把汉科半岛租给苏联30年，苏联每年呢偿付芬兰800万芬兰马克的租金，苏联在这儿呢享有驻军权。但是这个合约并没有规定苏联先前允诺要划给芬兰作为补偿的土地，是吧？所以芬兰军队这个总司令叫曼纳海姆啊，痛苦地说，这个条约给我们国家的战略地位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国丧失了本来可以保证我们阻止入侵军队前进的全部要地，新的国界使芬兰暴露在侵略者面前，而汉科像一支指向我国心脏的手枪。但是仅仅过了一年，芬兰就在苏德战争当中配合德军夺回了失去的土地。芬兰这个抗击苏军从39年11月到来年的3月4个月，使苏军遭受了惨重损失。莫洛托夫40年3月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报告红军伤亡数字，说死48745人，伤158863人，这还只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字。赫鲁晓夫后来回忆录里透露说，苏军在战争中啊，实际损失上100万，死了20万，全舰制被芬兰军队歼灭的就有163师、44师、54师、18师、168师，这个122师和88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苏联红军还有55000人被俘，芬兰军队只有23000人阵亡，47000人受伤。更可贵的是，芬军通过战争彻底打消了苏联吞并芬兰的企图，免于苏联人民的那种悲惨命运。苏联动用大军进攻芬兰，志在必得，连傀儡政府都准备好了，就想把芬兰像波罗的海三国一样吞掉。但是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解散傀儡政府，重新与芬兰谈判。芬兰通过战争避免了被并入苏联的命运，到最后呢，虽然对苏联做了一些妥协，但基本上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丘吉尔称赞芬兰说，孤军奋战的芬兰，在死亡威胁下的出类拔萃的崇高的芬兰，显示了自由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情。芬兰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是伟大的，如果自由之光在斯堪的纳维亚北方最终熄灭的话，那很可能是预告黑暗时代的重新降临。芬兰抗击苏联侵略的卫国战争之所以打得这么好，主要是因为呢，这个芬兰人真正爱这个国家，保护自己优越的生存环境，国家也是从制度政策上带领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芬兰独立后的20年，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真正尽到国家的责任，芬兰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了39年，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所以到39年苏联进攻的时候，芬兰人民像保卫家一样保卫国，就连芬兰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没有站到苏联一边，反而和同胞们一起战斗。那因为芬兰真正是他们的祖国，保卫芬兰就是保卫自己的8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的社会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强大如苏联、强暴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倒了8辈子霉。苏芬战争结束之后，对国民在战争中的损失，包括人民在战争中自发坚壁清野的损失，和从苏战区搬出的难民被迫放弃的财产进行了包赔，其中损失在6500芬兰马克以下的政府全部赔偿，金额越往上赔偿比例逐渐减少，100万芬兰马克以上只赔10%，这才是真正的为国民着想、视国民为主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 没有办法不富裕，没有办法不繁荣，没有办法不强大。然而呢，几十年来，苏联官方材料始终说这场战争是芬兰挑起的，是芬兰对苏联进行武装侵略。上个世纪60年代，苏联领导人大秃瓢赫鲁晓夫还说："啊，我们要芬兰人让给我们一定面积的领土，边界离列宁格勒更远一点，这可满足我们保卫安全的需要。"芬兰人拒绝接受我们条件，所以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用战争解决问题啊！反正就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天是吧？就是不要碧莲是吧？而且这个相比之下，还是当时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将军，后来的元帅，说的更实在，说芬兰战争是我们的一大耻辱，败坏了我军在国内外的形象，许多事情都需要做出交代。当然了，他不用忙着交代，德国人在旁边看了个一清二楚，他们派出很多军事观察员到芬兰观战，是吧？一看，卧槽，苏联红军就连芬兰这种小国寡民、甲兵不完、城郭不顾的对手都无法应付，无疑使德军信心大增。而且呢，如果苏联红军冬季作战能力如此之差，那么东将军对德军来说就不是大问题，这个对希特勒决心实施巴巴罗萨计划有很大的影响。前面咱们讲，在捍卫主权独立的斗争当中啊，芬兰是胜利者，那躲开了这个苏联的魔爪。但是呢，芬兰的仨邻居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没能逃过被侵吞的命运。1939年8月23号，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28号，苏德两国签订友好和边界条约，立陶宛呢也被转成了苏联的菜。苏联从德国那儿获得了承诺之后，立刻着手兼并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三国对两个强盗恶邻的接近极为担忧。当时这个苏联驻里加的全权代表向莫斯科当局报告说，里宾特洛普到莫斯科签订条约一事首先引起了各界的警惕，害怕苏德勾结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所以这个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赶忙否认跟德国有瓜分势力范围的任何协议啊，我们不是瓜分，我们是帮助，并且呢着手与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互助条约啊，这有点跟大东亚共荣是一个意思，要求呢获得军队的进驻权啊，苏联军队来保护你们来了，那咱们共存共荣是吧，苏联军队可好了，不杀人，不抢粮食，不烧房子，不强拆。到了9月19号，苏联借口波兰的鹰号潜艇事件向爱沙尼亚施加压力，声称苏联将不承认爱沙尼亚对其沿海水域拥有主权啊，它的安全呢由苏联来保卫。那这鹰号潜艇是咋回事呢啊，就是这个一艘叫鹰号的波兰潜艇，你这倒霉催的，这潜艇咋能叫鹰啊，潜艇应该叫带鱼号才对呢是吧，因为这个鹰号波兰潜艇啊一点意外的原因停泊到了塔林港。由于波兰是交战国，你停靠中立国的港口是要被解除武装的，但是波兰水兵比较横，趁着这个戒备松懈是夺艇而逃，还劫持了两个爱沙尼亚水兵，就这么个简单个事儿。你说这爱你苏联哪根筋疼啊，就算你跟波兰是交战国，那他也不是我们故意放走的，而大波波太厉害了，但是苏联不这么想，多好的借口。9月19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爱沙尼亚驻莫斯科大使，正式向爱沙尼亚发出照会，并且提出由于爱沙尼亚当局不恪守中立立场，帮助波兰潜艇逃逸，因此苏联海军将进入爱沙尼亚海域搜寻波兰潜艇。就在当天晚上，蓄谋已久的苏联就派遣军舰进入爱沙尼亚海域巡逻，9架苏联飞机也沿着塔林海岸低空飞行。由于当时这个局势非常紧张，所以爱沙尼亚当局呢并没有采取任何反制措施。就在这个苏联陈兵爱沙尼亚边境之际，莫洛托夫美其名曰邀请爱沙尼亚外交部长谢利吉尔前往莫斯科洽谈 最后的解决办法。他见到这个爱沙尼亚外长之后，直言不讳，啊，臭不要脸的说，啊，老谢啊，谈谈啊，啊，你看看，就潜艇这事儿说明了啥啊？你知道不？啊，这就是爱沙尼亚政府啊，没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你们由此产生的后果呀，严重的威胁了苏联的安全，所以你管不了，是不是？啊，作为你们友好和平的近邻，是不是我们苏联应该替你们管管啊？啊，随后。他啊，还所谓顺理成章的编制了一些细节，指责是爱沙尼亚政府协助波兰水兵修理潜艇，并且提供了补给弹药和燃油，最终帮助波兰潜艇逃离塔林，致使隐秘在大海中的波兰潜艇威胁了苏联船只的安全。然后在陈述完了这一事实之后，莫洛托夫趁热打铁，要求这位外长给爱沙尼亚总统或者内阁部长打电话，向他们陈述当前的利害关系，并且建议他们接受两国的互助条约。莫斯科当局为了迫使爱沙尼亚政府就范，不断派飞机在爱沙尼亚领空示威。9月26号，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弗罗西洛夫命令苏军立刻开始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边界集结兵力，并且呢，在9月29号完成这一行动，要求列宁格勒军区对爱沙尼亚实施强大而坚决的突击。在这个苏联军队的强大压力下，9月27号，爱沙尼亚政府决定接受缔约的建议，外长奉命再次飞赴莫斯科。谈判过程当中，苏联又以保卫苏联在爱沙尼亚港口的海军基地和保障爱沙尼亚安定为由，向爱沙尼亚政府提出驻军35000人的新要求，并且呢，要求爱沙尼亚方面立刻做出答复。爱沙尼亚政府经受不住苏联步步紧逼，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所有要求。双方在9月28号，也就是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签订的那一天，订立了苏爱互助条约以及呢秘密协定书。但是这个秘密协定书啊，对苏联驻军的人数和时机做了明确的规定，入驻需要在欧洲战争期间，人数不得超过25000。苏联成功的迫使一个主权国家签订了类似辛丑条约般的不平等条约。苏爱所谓互助条约签署之后，苏联马上把目光转向拉脱维亚。10月1号，莫斯科当局建议拉脱维亚政府就两国关系进行磋商。拉脱维亚考虑到苏德苏爱条约的签订对东欧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原则上同意跟苏联签约。你倒是想不同意呢？第二天，拉脱维亚外长赶赴莫斯科，在苏爱条约的模式基础上开始谈判。莫洛托夫说，如果你们同意这个意见，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定原则了。我们就是需要在不动海岸建立基地这一个小小的要求。斯大林当时说，我们想谈谈机场和军事防御问题，我们不会触动你们的宪法、机构、部委或者外交、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制度。我们的要求是由于德国与英法作战产生的，跟你们没关系啊！这啥强盗逻辑是吧？你俩打仗，你跑我这儿来防御。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总的来说这是走向友好的一步，但是它有可能导致苏联对拉脱维亚的控制，而且呢，在苏联驻军人数上，苏联提出是50000人啊，要求过高，我们接待能力有限啊，我们这儿所有的这个宾馆连洗头房都对你们开放了，也住不下这么多人，我方需要慎重考虑，最起码得批点地盖几栋房子吧。但其实对于莫斯科当局的狼子野心，三国都心知肚明。10月3号谈判继续进行，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很难将苏联提供的条约草案给政府看，而且没法向人民交代啊。拉脱维亚外长说，条约将被理解为建立某种保护关系，对于爱好自由的人民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拉脱维亚目前完全足以保证本国的安全和间接的保证对苏联的安全。代表团还反对苏联在拉脱维亚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坚持要求把苏联驻军限制在2000人以下，以不超过这个拉军的人数 进驻的时间也只适用于目前欧战期间，一旦欧战结束，苏军就要撤回国。莫洛托夫断然拒绝了拉脱维亚代表团的建议，声称啊，你们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那你考虑一下局势吧，啊，你也不看看你几斤几两，跟你谈是看得起你啊。斯大林接着说了，你们应该从最坏的形式来考虑，你们不信任我们，而我们也不信任你们，你们以为我们想侵占你们，我们本来可以现在就直接这样做，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啊。斯大林整个一个，他应该说相声的啊，绕口令说啊，红鲤鱼绿鲤鱼驴，那就这水平是吧。他劝慰代表团说，我们苏联驻军呐 啊只是一支预防性的兵力啊，你还预防性，你咋不说是免疫性的，你打疫苗呢是吧。所以经过持续紧张激烈的争论，更多是威胁，双方签订了互助条约。条约内容呢与苏艾互助条约类似，苏艾苏拉条约一签就该轮到立陶宛了。根据这个苏德秘密协定啊，立陶宛本来是德国势力范围，9月28号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又把它列入苏联势力范围，30号莫洛托夫召见立陶宛驻莫斯科公使，要求谈判两国关系啊。到了10月3号斯大林提出以苏拉苏艾条约啊为蓝本啊，邀请这个立陶宛外长啊到莫斯科谈判，签订一个互助条约，有效期20年啊，暂时呢苏联驻军50,000人啊。立陶宛外长说，你这个条约啊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占领，但是斯大林厚颜无耻的说啊，苏联无意威胁立陶宛独立，相反驻军是对立陶宛的真正保障啊。莫洛托夫威胁，爱沙尼亚签了，拉脱维亚也签了，你能怎么着是吧，招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你能怎么着，如果立陶宛拒绝，那么将破坏即将建成的防御体系。因此在苏联压力下，立陶宛外长只能让步，但是也要求苏联驻军人数缩减到23,000人以下，只能驻扎在维尔诺地区啊。斯大林断然拒绝，提出苏联驻军人数不能少于35,000人，要不然保护力度不大啊，我们比较实在是吧，要一斤给一斤半，给的量比较大啊。谈完苏联的要求之后，立陶宛代表团就苏军进驻时机的问题提出了新建议，苏方完全不感冒，而且变本加厉的利用已经被苏联控制的维尔诺地区对立陶宛人施加压力。莫洛托夫威胁说，苏联政府不可能使维尔诺人民长期保持安定而不关注他们的要求，你们得讲人权，你们得知道人民需要什么，比如需要我们苏联驻军，你们就应该尊重民意，是吧？是吧？我们是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不？是吧？立陶宛人如果不接受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维尔诺啊！真理报，其实这个报纸应该改名叫谎言报，那也不断的发出信息，声言要把这个城市划给白俄罗斯啊！白俄罗斯高级领导人则频频飞往维尔诺，以图接收产业和建立苏维埃制度。所以在10月10号，中华民国国庆节这一天啊。立陶宛代表团接受了莫洛托夫的修订案，签订了内容与苏艾苏拉条约相同的不平等条约，苏联驻军可以达到20,000人。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恐吓威逼他们签订的互助条约，那这样的强盗行径是敢怒不敢言。当然他们对斯大林集团缺乏信任，对这个波罗的海三国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拉脱维亚外长说，这意味着拉脱维亚历史上的转折点。立陶宛外长则指出，立陶宛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签订条约的。爱沙尼亚外长在签约后就递交了辞呈，以免落下爱奸的名声，那这名声太不好听了。互助条约签订后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欧战事发展尚不明确，所以莫斯科当局呢采取谨慎观望政策。苏联考虑的是，英法与波罗的海三国有良好关系，一旦英法取胜，苏联跟德国势力范围划分协议将没有价值。苏联如何啊？如果根据苏德协议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行动，英法将视为敌对性行动而出兵干涉。而且呢，苏联在波罗的海建地区的政策呢，只是区域性的，要服从全局。为此呢，苏联当局严禁军政领导人干涉波罗的海国家内政啊。39年这个10月14号啊，莫洛托夫还致电 驻考纳斯的全权代表，说必须禁止同左翼团体的一切来往，只能和政府官方团体保持联系。10月23号啊，这个莫洛托夫向驻塔林的代表也发出了同样指示啊，你们应该明白不能出现干涉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任何举措。10月25号国防人民委员部就红军进驻问题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官兵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干涉三国内政啊，称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实行苏维埃化的议论与我们的政策是根本矛盾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衅言论。如果军人中存在这种苏维埃化的言论和情绪的话，就应当彻底清除，今后必须毫不留情的予以制止。到了40年5月10号德军挥兵西进，卢和比很快沦陷，英法军队连连受挫，在敦刻尔克面临绝境。斯大林见德军顺利西进，英法自身难保，立刻变脸，跟演川剧了，啪变了啊，开始改变过去信守互助条约的政策，进而准备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啊。在他眼里，宪法就是一本书，条约就是一张纸，想怎么写怎么写，想怎么改怎么改。5月25号苏方声称在立陶宛政府机关的庇护下出现红军战士失踪事件，这整个一个卢沟桥事变是吧，召会立陶宛政府立即停止挑衅，否则苏联将采取特别措施。立陶宛政府为了止息苏联的愤怒，第二天答复要立即进行详细调查，并且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但是莫斯科当局醉翁之意不在酒，继续促使冲突升级，坚决拒绝了跟立陶宛调查机关进行任何合作。立陶宛为了防止事态发展，一方面表示衷心欢迎莫斯科当局对查明事件提出的一切要求，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逮捕，并且加强了对苏军驻地附近居民的监视。立陶宛总理和外长先后飞赴莫斯科跟苏方谈判，力争呢能够解决冲突，甚至应这个莫洛托夫的要求免除了内政部长和政治警察署署长的职务啊，表达了解决这一事件的诚意。但是苏联方面仍然不断的扩大事态，声称波罗的海三国缔结军事同盟，反对苏联。其实三国在34年9月12号啊订立的同盟条约，不仅曾经被莫斯科当局视为集体安全的一部分，而且呢三国在这个苏联在跟三国签订互助条约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反对保持这一同盟的要求。结果到了40年6月14号苏联继续扩大压力，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说立陶宛政府力图使苏军不能驻扎在立陶宛，粗暴破坏了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并且准备侵犯苏联边境，要求立陶宛政府组成有能力有决心保证忠实执行互助条约和坚决压制反对者的政府，保证苏军自由通过立陶宛领土，以便部署在立陶宛的重要中心，苏军人数应足以保证与互助条约的实施和防止反驻军的挑衅行动。莫斯科当局要求立陶宛在10个小时之内做出答复，否则苏军将立即开进立陶宛。立陶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在苏联最后通牒到期前的15分钟通知莫洛托夫立陶宛接受一切要求。立陶宛被迫就范之后，莫斯科当局故技重施，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使递交声明，指责两国签署的波罗的海协定，要求两国立即成立新政府，同意苏联驻军，限令6个小时作出答复。两国政府势单力薄，在规定时间内接受苏联提出的条件，原来的政府宣告辞职。莫斯科当局立刻派特使吩咐三国谈判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三国元首迫于苏方压力完全接受苏方指定的候选人，组成了亲苏政府啊，也就是苏联的傀儡带路党政府。苏军相继进驻了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新政府的成立和苏军相继进驻各国实质上使三国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三国政府在实行任何一项重要措施时都得秉承莫斯科的指示和莫斯科代表的旨意。7月14号三国同时举行了议会选举，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到了8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第7次会议决定 吸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被苏联兼并，苏联增加了174,000平方公里土地，586万人口。合并后，苏联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彻底摧毁三国的社会体系，方法非常简单，特别的战斗民族，特别的斯大林，是吧？那就是肉体消灭。斯大林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啊叶若夫讲啊，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把人消灭，人死了问题就解决了。于是凡是在三国政府担任过要职的官员和社会精英悉数被捕并处决。以拉脱维亚为例，是吧？以前总统为首的一大批政府部长、军事领导人被逮捕，前总统呢被流放到高加索强制劳役，并且呢42年呢死在这个地方。前苏联内务部官员就任李家的警备司令之后啊，就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清单，上面呢列出了数百名人民公敌，凡是上了这些名单的人全部枪决。这些反人类的暴行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也同样上演。当然了，你不能把肉体都消灭，你得留着人剥削啊，头头脑脑的消灭就好了啊。所以跟肉体消灭同时展开的啊，是在三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强制推行苏维埃化，所有的私营企业、银行无偿收归国有，农民土地全部被没收。更为悲惨的是，前苏联就是苏联政府勒令三国民众强制迁徙啊，以降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比例。从41年6月14号开始，苏联强迫15,000名拉脱维亚人离开家园，迁徙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光在迁徙途中就有数千人被杀害，几乎与此同时，10,000名爱沙尼亚人和13,000名立陶宛人在苏联红军押送下被勒令迁徙到白俄罗斯。不过这些人呢，因德国6月22号入侵苏联因祸得福，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行进期间就占领了三国，押送的苏军还没有走出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就被歼灭了。临近大国身边的小国想独善其身是很难的，尤其是夹在欧洲跟苏联之间，谁起冲突都得从你这儿过，把你当势力范围啊，他们必须选边站队。但是啊，原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小日子过得很滋润的波罗的海三国实在是受不了苏联这一套，苦不堪言啊。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进入波罗的海三国的时候，民众可以讲是单食胡浆以迎王师，非但不把德国人看成入侵者，反而看作是解放者。在苏德战争期间，三国人民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朋友的认识，积极组建军队，编入德军党卫军，与苏联红军作战。在德军撤退的时候啊，数万曾经在德军中服役的当地人拒绝放下武器，加入了被称为森林兄弟的地下军，在深山老林里与苏联红军打起了游击，甚至打到1978年最后一位森林兄弟才战死。再坚持12年国家就独立了，到1978年波罗的海三国反抗苏联的烈火才表面上被扑灭。自从这个二战全面爆发之后啊，这个纳粹德国呢很快就席卷了北欧、东欧、西欧啊，巴尔干半岛。到了这个1941年初，德国呢控制了包括法国、波兰西部、比利时、什么荷兰、卢森堡是吧、挪威、南斯拉夫、罗马尼亚16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个时候的世界只有英国像钢铁侠似的孤胆英雄啊，孤单寂寞冷，和这个法西斯轴心国啊相抗衡。丘吉尔丘老爷子在1940年6月发表了一段著名的演说啊，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在陆地上战斗，我们在战场上，在大街上，在山坡上，我们在厨房里，我们绝不屈服，在所有地儿我们战斗啊，我们铁了心了啊，老铁这回扎了心了，跟你们战斗。当这个纳粹德军横扫欧陆的时候啊，苏联跟英国是不一样的，这厮是以纳粹的同道共同分赃者的姿态出现的。 苏联这个国家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国家，为了获得他所谓的战略空间啊，先后入侵芬兰，占领波兰东部，占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然后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比萨拉比亚、北部科维纳，这些地方还干出了惨绝人寰的卡廷森林惨案。今天波兰人想起这事儿，觉得跟南京大屠杀差不多啊！而且呢，他站的那块地方呢，就是现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所以为什么前一段这个乌克兰有内战嘛？啊，就是人家本来是西斯拉夫人嘛，你愣给人拉过来，非得跟东斯拉夫人在一块儿，是吧？你留得住我的人，你留不住我的心呢。所以这个他自己啊，在内部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他干的这些事儿没有一样不是跟他的纳粹同志臭味相投的。也没有一个邻国不被他欺负啊，所以都恨他。但是呢，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往往越是同类越要相残，因为独裁者的思维都是这样，顺我者昌，这个逆我者亡，一山不容二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这世界上只能我一个人犯二啊，其他人没资格。斯大林看到德国这个时候越来越强大，那早晚会威胁我苏联的这个安全，而且明显的随着搞定东欧巴尔干，那就要奔我来了。再说我站的这都啥地儿啊，李家哪有巴黎棒啊，是吧？我站的这地儿不灵啊，这个是吧，那这北极圈里边就不灵啊。所以呢就开始采取这个一些个防范措施啊，将苏联的重工业啊、军事工业啊有计划的呢迁到了乌拉尔山以东，然后呢跟德国和谈前面咱也讲过了啊，西方国家三心二意，祸水东引。现在这个斯大林明白了啊，帝国主义国家虚伪的民主本来就跟我势同水火啊，还是这个西德哥跟我情投意合，大家一起耍流氓呗，那谁能耍得过咱俩呀？然后呢，在东边稳住东方的日本啊，经过诺门坎一战打服了他，然后跟日本呢签署中立条约，建立所谓东方战线，靠武力加强这个战略纵深。这个苏联的防范措施当中啊，建立东方战线是最受争议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占领了大概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这个芬兰啊、罗马尼亚、啊、这些邻国啊，迅速呢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而且呢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你老觉得你牛逼啊，想通过霸权啊让街坊四邻怕你。其实呢，你得消耗更多的防守力量，这些小国你看着，你得驻军吧，为了镇压反抗你得派警察吧，朝阳群众啥的你得多预备点吧，那你得给开支吧，是吧？其实无形当中啊，是给自己增加了敌人，以邻为壑，这是最蠢的战略方式。这一点呢，苏联就真不如德国了，那毕竟他还嫩，老西更多通过谈判，是吧？哎，秘密的谈判啊，然后用阴招获得啊。你比如说奥地利，丹石湖将以迎王师，欢迎德国兼并；匈牙利、罗马尼亚，那简直是主动投怀送抱，是吧？有求于这个德国，来啊，来啊，来，是这么来的，是吧？哎，所以你这样的小弟用着多省心呢 啊！北极熊啊，就是那种傻横傻横的，那毫无大国谋略可言，直接就动手，是吧？纯属是一蠢流氓啊，傻流氓。事实上这个东方战线在战争中起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开战之初，波罗的海国家很多人都加入了德军，就像苏联这个肃反运动一样啊，你目的是要消灭敌人，结果制造的敌人远远比消灭的敌人还要多。在这个德国方面呢来看，仗打到1941年西线早已平复啊，老西很满意，基本上欧洲大陆要么占领要么臣服，只有英国凭借着这个海峡优势仍然在叫板，但是呢也是自顾不暇了，让希特勒感到现在有机会腾出手来对付东边的大国苏联。咱们讲这个希特勒上台前，按照我的奋斗的既定方针啊，纳粹要建立千年帝国，是吧？实现德国梦。千年帝国应该建立在哪儿？建立在东方。在1940年夏天，也就是西线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啊，已经是这个 like fire like tea 那打得已经那样了，哎，希特勒就已经敦促总参谋部制定进攻苏联的战略计划， 啊，并且呢，在1940年12月18号就签署了第21号作战指令，代号叫巴巴罗萨行动。而且呢，为了宣传目的，希特勒在对外演讲的时候啊，宣称苏联有160个师集结在边境，准备挥师西进。确实1993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丹尼洛夫的俄罗斯上校在著名的奥地利军事杂志上公布了1941年苏军总参谋部制定的大雷雨计划，大意呢就是说呢，苏联准备在41年5月全面进攻德国，是吧？事实上呢，根据后来苏军在开战初期让人打成乌眼鸡的这个表现，说明这个呢不太经得起推敲。但是呢，在当时以葛培尔为首的这个纳粹宣传机器成功的把事态呢说成了斯大林准备进攻，希特勒被迫防守，德意志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了防止苏联消灭我们，必须在东边啊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德国的情报机构啊对苏联的判断，让希特勒认为苏联是非常容易对付的，就开始制定入侵苏联的这巴巴罗萨计划。德军在1941年正处于鼎盛时期，根据战时的编制与装备，每个师的兵力都得到了加强，而且占领法国之后，德军经过重点训练，闪电战技能又得到大幅度提升啊，就跟这个苹果系统似的啊。秃鹰军团在西班牙内战内测版，打波兰 1.0 版本，打西欧 2.0 版本啊，打苏联就已经 3.0 版本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出来更高什么什么版本。巴巴罗萨行动计划大政方针基本上呢还是延续闪电战的一贯风格，装甲兵团作为先遣部队，配合空军精准打击，一举消灭苏联陆军主力。先遣部队呢由装甲师、摩托化师和步兵师组成装甲集群，他们的任务呢是深入包围啊，然后从侧面呢包抄敌人。为了发动对苏战争，德军组建了分别由克莱斯特、霍普纳、古德里安和霍特带领的这个4个装甲集群作为4大先锋。这4位高级指挥官平均年龄都是50到60岁左右啊，经验十分丰富，指挥能力呢超强。而且除了冯克莱斯特之外，其他3个都不冯啊，也就是说呢都是出身平民阶层。像这个克莱斯特这哥们儿很有意思啊，他们家在德意志是响当当的名门望族啊，被称为这个琴剑家族。琴就是弹琴啊，当当当个里个楞，当个楞就弹琴的是吧？能文能武。他高祖父是腓特烈大王麾下的元帅，他们家在19世纪初呢还出了一个文学巨匠海德里希·冯·克莱斯特。那在20世纪呢，被文学界尊为跟歌德、席勒齐名的德国古典文学伟大的3巨头。而这克莱斯特大将，他父亲是大学教授，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就造就出了一种呢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通过研究这几位将领的履历，能够看出来希特勒特别会用人。也可能正是因为他们不受传统普鲁士军官团保守思想的影响，哎，才容易这个就是驾驭装甲兵这样的新兵种，尤其在这个陆军比较保守，因为他一般是普鲁士军官团贵族是容易控制陆军的，是吧？啊，但是你像海军俩元帅雷德尔、邓尼茨都不是贵族，都是平民出身。空军就更不用说了，空军以前帝国时代没有，纳粹才有的这个空军，所以5个空军元帅里仨都不是贵族，都是这个平民。根据这个古德里安以及后来曼施坦因这些名将的这个回忆录，这个当时的德国呀也并不是说万事俱备只等开战啊，这个他们认为希特勒这样的人呢有人格缺陷，脑子里就是一坨浆子。他一战的时候呢还批评说德国2线作战不明智，现在竟然激情四射啊，向他们的军官们推销攻打苏联的必要性。而且当时的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还做过一个精确的计算，估计是这个拍希特勒马屁用的啊，领导爱听什么咱就说什么吧，认为 只需要8到10个礼拜就可以打败苏联，只需要让3个兵力相当的集团军群向前突击就好，啊，根本就不需要制定啥具体的作战方案。唯一能够决定走多远的，就是看你油料够不够，而不是弹药够不够。像这个古德里安这样严肃认真，而且在一线作战指挥的指挥官来说，这就是扯淡。哈尔德，你丫是一路坐办公室上来的，你打过仗吗？是吧？你开过几枪啊？你知道这个枪口对哪儿吗？你知道保险在哪儿，扳机在哪儿吗？你以为几百万苏联红军就跟你在作战地图上拿小兵人摆着，那事儿我也能干，是吧？你长棍戳到哪儿就是哪儿，拿尺子量作战地图，哪能那么干啊？打仗还取决于油料够不够，你咋不说腿够不够长，脸皮够不够厚啊？是吧？德军的这些一线指挥官啊，知道苏联是一个巨无霸，别人双层级式，他4层，是吧？而且还是套餐。现在的这个德军啊，无论从兵力上还是装备上，没有做好准备。而且呢，中肯的说，苏联的计划经济举国体制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上确实是成效特别大。苏联人为了买机器设备，什么都卖，连文物都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复活节彩蛋嘛，沙皇一共做了这个40个。那斯大林说这玩意儿有毛用啊？那彩蛋能吃吗？那还不如咸鸭蛋管用呢，是吧？卖，往外卖，是吧？通全都往外卖，卖到最后，洛克菲勒手里有15个，克里姆林宫只有9个，是吧？后来是苏联解体之后，什么叶利钦、普京大帝又开始往回收，是吧？他这玩意儿卖，卖完了干嘛？换钱。买机器，主要是买美国的嘛，是吧？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说，资本家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包括绞死他们的绳索，是吧？所以什么都买啊，买这些东西。哎，因此到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是吧？你说那没意义哈，他统计数据有水分，那他也真的是比英法强。而且呢，当时的德国呀，在兵力上就做不到集中力量。1941年6月，德国一共有205个师，只有145个可以用在东线战场作战。其他地方，比如说荷、比、法、大西洋沿岸，38个师。这可以理解，英国没有投降，美国态度暧昧，保持一支这个快反部队是有必要的。一个师在丹麦，丹麦虽然投降了，那每天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骑着马在大街上溜一圈，爷还在，是吧？但是这个基尔航道很重要，所以得有一个师看着。然后呢，7个师在这个巴尔干，这个咱们前面讲到了，墨索里尼不揣冒昧进攻希腊，有多大脸现得的眼。那西德哥呢，在南部门户洞开，侧翼暴露，所以收拾完希腊，你得留着兵镇守吧。再加上南斯拉夫游击队那么横，那你不得不在巴尔干保持兵力。2个师住在北非利比亚，后来呢是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舞台。然后令人非常不解的是，有12个师竟然驻扎在挪威。这个呢，除了守护北欧铁矿石来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据说因为德国人在这儿建了一个重水工厂，用来研究原子弹。这个计划是绝密的，当时很多高级官员都不理解为什么啊，这么一支兵力摆在这个挪威，而不用来去进攻苏联。挪威啥都没有，除了鳕鱼、三文鱼，是吧？用12个师捞三文鱼嘛，是吧？哎，当时这么看，进攻苏联的兵力也是显得很单薄的。武器装备上呢，其实在战争初期啊，德国人的这个装备并不好。波兰战役当中呢，德国的坦克基本上都是1号、2号这样的轻型坦克。一号坦克2挺7.92毫米机枪，根本就不能叫坦克，连炮都没有，实际上就是装甲车啊，打骑兵可以。二号坦克是20毫米主炮，哇，那现在这个就步兵战斗车的这个口径都比它大，只不过呢是闪击战这种战术把敌人打懵逼了，那没见过这么打的。另外呢，坦克它没用来支援步兵，而是这个直接单干，是吧？哎，这个没见过。法国战役当中3号跟4号坦克才崭露头角。3号坦克是50毫米炮，而且是短筒炮。4号坦克呢倒是75炮了啊，但是呢这个数量很少，基本上都是当尖兵用，没有大量的这个装备。 啊，但是苏联已经小批量的装备了可沃和这个特34这种中大型坦克，都是76毫米炮。所以德国人就特别聪明啊，说我得这个试试苏联人的装备水平啊怎么样。所以呢，在1941年，那是一个春天，希特勒呢邀请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热情邀请他们来来来啊，苏军官兵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Welcome to Germany， 来指导德国的坦克生产啊，莅临指导啊，到德国的坦克生产基地，而且授意毫无保留的让苏联官兵看，把最新型的这个四号坦克生产线亮出来给苏联人看，你看这是我们最现代化的坦克，四号坦克。苏联人估计也可能是喝多了吧，那反正他清醒的时候不多，傻了吧唧的，是吧？说这就是你们最先进的坦克，我读书少，你别骗我，我农村来的，不要向我使套路，是吧？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是吧？你们肯定是把最好的坦克藏起来了，不让我们看，是吧？你瞧你们德国人这抠逼小家子气，是吧？而且纠缠不休，是吧？向厂方的上级反映，你们把这个好坦克拿来我看看。这一下德国人出了一身冷汗，我靠，那真让我们试出来了，看来老毛子呀真有比我们先进的多的新型坦克啊，我们这已经是最先进的了，他不信，赶紧整改吧，啊，别咱的坦克到时候让人当碰碰车玩啊，而且不光质量不行，产量也丢人，那德国一年只能生产1000辆坦克，那这还是咬着后槽牙说的。那你一年生产多少辆坦克？1000。回去问，哎，真有吗？那差不多吧啊。但是33年，苏联一个叫红十月的拖拉机厂啊，模范工厂，日产坦克22辆，你这仗咋打？苏联在整个二战期间，坦克生产了6万多辆，你看是吧？这个世界第一啊，是吧？你是咋打？但是呢，现在所有人都疯了嘛，一个大疯子领着一群小疯子肆无忌惮的发疯，是吧？精神病院没关门，后勤上就更逗了，希特勒这时候春风得意啊，那飘飘然忘乎所以，迷之自信，既然计划在冬季之前打败苏联人，那么这个军需生产啊就过剩了，没必要生产这么多东西，所以当时就下了一个特二的这个指令啊，让陆军部分军需工厂转产民用品，你这个军装改时装啊，军袜改长筒袜，军用食品改儿童休闲食品，薯片啊、虾条啊、旺仔小馒头啊，那咱生产这玩意儿，是吧？哎，拖拉机、摩托车、电冰箱、微波炉啊，咱生产这，这咱得卖呀，打仗是挑费呀，咱得卖，咱得挣钱，而且呢，计划冬季一开始就把60到80个师调回本土休整啊，所以这个理想很丰满，后来现实很骨感啊，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儿。到了1941年的6月14号啊，希特勒把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召唤到了这个柏林啊，那时候打仗是靠人多，所以部队的编制也大，是吧？师上边是军，军上边是集团军，集团军上边是集团军群。苏联不叫集团军群，苏联叫方面军啊，念不好就是方便面啊，反正就是差不多，是吧？现在打仗啊，连师级规模都少了，是吧？根本用不着啊，一帮特种兵摁摁电钮就完了啊！哎，把这些人都叫到柏林，向他的爱将们做进攻苏联的陈述，大意呢，就是说啊，英国呢，咱就先放一放啊。这个目前来说呢，打赢的可能性这个也不大啊。这个英吉利海峡啊，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丘吉尔那老王八蛋在那头，让我恨得不行，我还拿他没辙啊。咱们呢，先当欧陆之主啊，在这片大陆上，现在就东边那头熊是咱们最大的这个拦路虎，只要把他拿下，其他事儿都不是问题，英国很快就会俯首帖耳，你们的明白？所有的军官，你看我，我看你啊，大眼瞪小眼，胡子翘着，那、啊、懵逼转向不说话，说啥呀？啊，这疯子他又不听你的。然后这个希特勒说：“哦，一看这个众爱卿的反应，你们都明白了，胸有成竹了，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好，退朝。”听希特勒喷完之后，所有的元帅大将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会议室，完蛋了。 德国不知道还看得见看不见6月15号的太阳。但是呢，这个时候伴随着德军出人意料也出己意料的胜利，所有人都被冲昏了头脑。德国人的字典里已经彻底删掉了不可能这个词儿。国防部、总参谋部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流露出了欣喜的神情，而且不许人破坏这一良好氛围，战争机器已经隆隆向前，再也停不下来了。1941年的这个苏联红军啊，虽然也经过了大量整编，这个总兵力呢扩大到了大概500万人左右，装备呢也经过了一定程度的革新，但是呢这个就是它的主力啊是驻扎在广阔的内陆地区啊，因为苏联是世界上地皮最大的国家嘛，因为你这个兵力分布的这个太广，其实就跟咱们鸦片战争时候清军对阵英军时候的这个状况差不多，你兵力虽然多，但是你分布在全国，苏联国内的铁路公路交通又不是那么发达啊，相当一部分兵力在远东，在外蒙古。这个虽然两年之前苏蒙联军在这个满蒙边境的哈拉哈河地区跟日本关东军呢干了一仗，规模也不算小，诺门坎战役。这个诺门坎战役当中啊，虽然最后苏联凭借装备上的优势啊，还有这个名将朱可夫的出色指挥啊，其实主要是优势啊，朱可夫没见多出色，战胜了这个日本关东军，但是呢赢得也很费劲儿。关于这场战役的详细经过咱们后边会讲啊，就使得他呢在东面不得不部署一部分兵力去这个防守啊，因为日本关东军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嘛，号称皇军之花，那驻扎在这个中国东北，而且绝大部分苏军呢仅仅保有和平时期的训练强度，仅靠边境现有兵力根本就无法抵御敌军的集中突击，所以这个苏联如果想完成一套有效的防御体系，至少呢需要两三个礼拜的时间。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斯大林一直非常苦恼啊，因为这个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而且很多为苏联工作的人真的不是为了钱啊，因为苏联也给不了多少钱，是吧？哎，苏联自己还没钱呢，真的是为了理想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啊，为了世界大同，是吧？为了这种崇高的理想为他们工作。这个时候这些个谍报人员就向这个苏联报告啊，说德国正在谋划大举进攻苏联。斯大林不相信情报人员的话，就像任何人都会背叛自己的上司一样，斯大林坚信别人会背叛他啊，特别是以撒谎为职业的间谍，甚至是不是双面间谍都得两说了。表面上看呢，这个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啊。情报人员跟他报告说，德国几个月之后要进攻你，你不扯淡吗？现在我们哥俩好着呢，我跟小西穿一条裤子嫌肥是吧？我们俩好着呢。在这个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送给斯大林一份秘密情报，提醒斯大林：“你小子当心啊，德国要入侵你。”丘吉尔对自己的绅士风度特别满意啊，你们俩都是臭流氓。你们俩我都膈应，但是现在毕竟是法西斯是人类公敌嘛，希特勒威胁我了，斯大林也只是恶心我，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也算是反纳粹的同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但是这个警告在斯大林眼里效果恰恰相反，过去20多年丘吉尔一直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反共分子，他自己说过啊，25年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坚定的反对过共产主义，是吧？所以你警告我说我哥们儿希特勒要打我，我靠，叔不见亲，你懂吗？咱俩是仇人，我跟他是朋友，你说他要背叛我，是吧？这拿脚趾头都能想明白我应该信谁的。斯大林就怀疑所有来自西方领导人的警告都包含险恶用心，你们祸水东引，想让我跟我兄弟掐，想让我跟我的纳粹同志火并，这个你少来这套，老西是我哥们儿，不会对不起我，最起码弄死你之前他不会动我，你王八蛋没安好心啊！你在空中被德国人打得损失惨重，现在想让我火中取栗，想拉我下水，门儿也没有啊！啊，英国人长了毛比猴精，退了毛比人精，300多年称霸世界靠的就是狡诈， 所以这个不可能，你骗我。而且呢，斯大林也不希望自己在没有准备好之前跟德国开战，尤其是我刚搞完肃反啊。啊，我自己知道啊，高级将领让我崩了80%，是吧？剩下都是一帮新兵蛋子、小孩崽子，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准备好啊？所以对斯大林来讲，他是很孤独的。到这个份儿上啊，大独裁者啊，一言决定人生死的大独裁者，没朋友，也没参事，也没有这个参谋，没地儿去跟人说去自己的这些东西，你跟谁说，一说就是国家机密，是吧？没有信赖的人可以跟他讨论这件事儿。他第二个老婆莫名其妙的自杀之后，就再也没有女人能够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连这个出席他媳妇儿葬礼的时候，他都是咒骂这个女人背叛了他。那所以他眼里毫无亲情可言，什么都没有，是吧？咱讲没朋友。如果说基洛夫疑似他的一个朋友被干掉了啊，不知道被谁干掉了啊，同事全是哈巴狗，是吧？让叫就汪汪汪汪汪，大王，那就都这个平平庸庸、唯唯诺诺、摇尾乞怜，是吧？这一点就真不如这个老西有格局。你看人老西手下葛培尔、希姆莱、海德里希、赫斯都能力挺强的，而且跟老西都能平起平坐的，一块能啃苹果的，因为老西不喝酒也不吃花生豆，是吧？就一块啃苹果的。格林差点啊，因为体重太多了，脑子里全是油，把沟回给挤住了，是吧？格林啊，上战场那拼刺刀，八人一刀扎着滋血，他哇喷油，是吧？哎，但是也能各司其职，都很得这个老西信任，是吧？而且呢，这个老西啊，除了一开始清除冲锋队的一些头目，比如罗姆之外，你很少听说他整肃自己人，除了就是后来这个44年施陶芬贝格伯爵要炸他，就是这个720事件之后啊，他才杀自己人，他没怎么干过自己人。后来他在地堡里，你看那帝国末日那地堡里，他们就说嘛，我就应该跟斯大林似的把这些军官都毙了。苏联好家伙，36年到39年这一大清洗，党政军连锅端，那外交队伍更是分崩离析，外交事务的掌门人莫勒托夫就干了2年外交，一门外语都不懂。他的外交特长比起搞阴谋的特长还差一大截，就是因为他忠诚、脸皮厚，在外交场合能够很自如地说一些不要脸的话，比如苏联爱好和平啊，我们从来不会炸赫尔辛基啊，我们扔的是面包啊，就说这种话，所以他才受斯大林重用。情报系统方面，斯大林的忠实走狗加老乡格鲁吉亚矮子贝利亚掌管的这个国外间谍网发展迅速，但是在大清洗之前，贝利亚只是一个地区警察头目，没人教他如何运营一个国际间谍网，如何解读评估到手的情报，这是技术活，他干不了。他会干的就是抓人、打人、杀人、严刑逼供、问口供，是吧？三目之下何求不得，他就会干这个，而且对象还都是自己人。这些人虽然无限忠于斯大林，但是呢，他没能力，能力就是对斯大林唯命是从。现在想一想啊，能够帮助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人啊，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丰富经验的，有没有这些人？曾经有，现在呢，都在监狱大院的墓地里躺着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份份情报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就只能等着斯大林自己判断了。就跟朱元璋似的，你把丞相废了，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拥背。起得比鸡都早，睡得比鸡都晚。俩鸡不是一个鸡了，是吧？所以这情报声称德国即将入侵苏联，这类情报来自于多名特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至今仍然被一些德国老兵痛恨的前德意志帝国士兵、红色间谍佐尔格。佐尔格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兼战友，佐尔格的侄孙，家族遗传是根红苗正。作为20世纪最有胆识的间谍之一，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文件主动送上门，不持枪闯入密室，门却自动为我打开。他的情报准确到啥程度？他就是希特勒的文件夹，希特勒知道啥他就知道啥。所以41年6月14号，佐尔格向斯大林传递了一份对苏联命运生死攸关的重要情报，德军将于6月22号进攻苏联。 三个集团军群，九个集团军，190个师，550万人，这个情报的准确性甚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毫无误差。这份情报传到苏联的时候，距德军开始进攻还有8天。如果相信了这份情报，一切可能还来得及。但是斯大林对这种情报感到厌烦啊，他在一份报告旁边批示，或许我们应该告诉这个情报员滚他妈的蛋，他提供的不是情报，而是谎言。我早就听说这家伙爱沾花惹草，估计泡妞没钱，跟我这骗奖金。斯大林根本就不相信这些情报，只好把这类情报归入到可疑和误导一类档案，就跟那个奏折留中不发。关键时候，这不仅仅是这些情报员说了，苏军边防部队也在报告德军行为异常。你说亲眼看见的应该没问题吧？啊，从41年一开始，德军飞机就经常侵犯苏联领空进行侦察。说从3月27号到4月18号，啊，20天，德军侵犯苏联领空不下80次，每次都要深入苏联国土啊，20到30英里。而苏联的反应就是抗议，严正抗议，强烈谴责，严正交涉。这是我对你的第286次警告，就全都是这个。斯大林给人的这个感觉就像是一个鸵鸟啊，我脑袋埋到沙子里，你们爱咋地咋地，我没看见没看见，听不见听不见，不知道，就这样。这个时候连奴性十足的贝利亚都感觉苗头不对了啊！通常贝利亚就是斯大林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现在他都向这个斯大林报告说，德国呀往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派了很多破坏分子，他们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带着无线电发报机、武器、现金和苏联护照，其中有一些人呢还是前白俄军官。20年前呢，这些人曾经在同一地方和苏军打过仗。41年5月，苏联边防军一共抓获了353名企图翻越边境的人，到了6月初就抓了108个，这是抓到的，没抓到的已经跑到苏联来的就不知道了。但是斯大林仍然不重视这个消息。6月11号，贝利亚的手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个战士在桑河河底下发现了电话线，德军一直在监听红军的电话。每当斯大林听到这类消息的时候，有时候会被激怒啊，滚他妈的蛋，有时候勉强装出一副冷静的神态。他说，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愚蠢到要到东西两线作战，一战中德国人就是这样被扭断了脖子，希特勒不会冒这个险。咱们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人如果天天被人喊万岁，歌颂成伟大光荣正确，他肯定会认为自己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脑子短路那是一定的，比被电梯夹了还傻。但是呢，这个斯大林也感觉到啊，他现在跟希特勒都陷入了一场紧张的竞赛之中，谁能首先集结足够的兵力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斯大林只是在几个星期前才加速备战，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斯大林都在犹豫不决，苏联到底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他心里一直没底。在总参谋部会议室，斯大林告诉两位高级指挥官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德国政府请求苏联准许他们派人到苏联境内寻找一战时期阵亡的德军士兵坟墓，斯大林只是要确保不要让他们进入边境太深，告诉各军区要和我们的边防哨兵保持密切联系，赶快给边防哨兵下命令，给人家精确的引导，让他们深切感受一下苏联军民的热情好客。面对斯大林的准许，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啊都非常的惊讶。朱可夫说，我认为德国人是想搞他们计划进攻的地方，至于找坟头那是骗人的借口而已。铁木辛哥说，德国人最近一直在频繁的侵犯我国领空，并且呢还深入到了内地，朱可夫和我都认为应该把德国飞机打下来。斯大林断然否决，那小逼崽子知道什么呀，德国大使解释过了，他们空军啊许多年轻的飞行员没有受过训练，总会迷航，大使要求我们不要理会这些迷航的飞机，是吧，他们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都在不列颠战役的时候阵亡了，所以现在都是菜鸟，他干这事儿不新鲜。 所以斯大林的这个行为是越来越古怪啊，他对希特勒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任，俩人情投意合，你侬我侬，惺惺相惜，举案齐眉，反正所有形容夫妻恩爱的词儿都能形容这哥俩啊，这哥俩的胡子翘着都可以形容这哥俩，而对那些可以信赖的人却不信赖。德国政府也在助长这种骗局，他们向斯大林透露说，德军在边界的调动只是为了避开英国的远程轰炸机。德国甚至向苏联解释，他们故意要让英国以为我们要进攻苏联，事实上在准备进攻英国。因此，斯大林在思想上也没有认真准备应付德军入侵。到六月中旬，德军继续在苏德边界集结重兵。德国的外交官和家属开始撤离莫斯科了，这已经是一个重要信号了。可是斯大林还是拒绝给红军下达战备命令。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时候苏联的列车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德国运送战略物资，包括150万吨粮食、10万吨棉花、200万吨石油、150万吨木材、14万吨锰。这是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贸易协定交付的，斯大林真的是完全配得上德军运输大队长这个职务。到6月14号啊，苏联的《真理报》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政府声明，针对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的谣言，声明说，德国从未向苏联提出过领土要求，德国正在严格履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也在认真遵守这个条约，一些苏联军事单位只是出于训练目的而移驻边境地区。可见真理报上没有一句话是真理。对此，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都很震惊，不管这是不是一种外交宣传手段，都会对苏军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啊，因为当时的这个苏联士兵是无限崇拜政府的，他真以为真理报上登的都是真理啊。你想，当政府告诉世界德国是苏联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让指挥官告诉士兵我们要做好对德作战的准备？怎么让指挥官来鼓舞士气？在这期间，斯大林曾经连续43个小时没有办公，直到6月20号星期五晚上8点他才回到了办公室啊。这一次他再次收到了警告性的报告，他的老搭档主管外贸的米高扬告诉他，德国一支拥有25条货船的船队没有装卸完货物就匆匆离开了李家港。斯大林说，他们有权这么做啊，人家说不定有别的急事儿呢，人家赶着奔丧啊，是吧，你别瞎想，哎，做人要厚道。但是他也确实感觉到好像要发生什么事儿，所以给莫斯科军区防空司令部打电话命令说，局势有些反常啊，提高一下防空等级。但是他没有给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打电话，他仍然不想刺激德国人，所以不想让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他还是坚信德国人只是进行了一些人畜无害的演习。6月21号夜里，德军前线指挥部下达命令，确认从6月22号早晨开始巴巴罗萨行动计划。德军的坦克、装甲运兵车、牵引车、汽车浩浩荡荡向边境进发。到了6月21号晚上，德国指挥官召集士兵用手电筒的灯光照着文件，这估计是南路军，北路的德军连灯光都用不着，靠列宁格勒这边几乎是极昼啊，12点之前还能看书。他们大声宣读了文件中希特勒对他们的号召，伟大的德意志军人们，德意志民族的存亡现在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必须以空前残酷的手段使今日的苏联沦为废墟。此时此刻，斯大林的直觉终于告诉了他，无所作为是危险的。于是英明领袖做出一个让人感觉特伟大的决定，召集了很多著名的诗人，下令让他们谱写反纳粹的战斗歌曲，我们先从精神上摧垮敌人，争取让敌人一听到我们的歌声直接投降啊。这个斯大林同志的大脑跟人家真是不一样啊，哎，苏联也就是娱乐方式太少，你找点唱快板的、说相声的，答了个答，答了个答，闲言碎语不要讲，或者你找历史老师讲讲段子也可以嘛。第二条措施倒是比较 实际啊，只是苏联驻柏林外交官立即会见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要他解释为什么德国在边境召集重兵。德国答复：里宾特洛普不在柏林，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微信不回。所以这一天所有的质问得到的都是这个答复。6月21号晚上，斯大林开始警觉起来，召开紧急会议。正在进行当中，总长朱可夫大将打来电话，说一个叫阿尔弗雷德·里斯克的德国工兵游过布格河，主动投诚。他说他信仰共产主义，他告诉苏军指挥官，德军将在6月22号黎明入侵苏联，此时此刻离战争爆发只有几个小时了。直到这个时候，斯大林显出不安来了，但是还问，你觉得这次警告可靠吗？会不会德国人使诈呀？是不是逗你玩儿？是吧？是不是这么着呢？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赶紧说，绝对不是，老大，希特勒就是在欺骗你的感情，你别犯傻了。啊，都说女人在恋爱中智商才为零，你怎么也为零了呢？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德国士兵说了实话，所以哥俩坚持要让西部边境部队立刻进入战备状态。但斯大林说，我还得 think 一下。几个小时之后，苏联前线总算接到了一项通知，德军可能要挑衅，然后在6月22号或者23号入侵苏联，各部队要谨慎应对挑衅，以防止德国更大的阴谋。换句话说，就是防止德国挑起战争。这项通知不是战备命令，没有规定哪些行为是挑衅，哪些行为是战争，更不要说下令开火。而且呢，也不是以斯大林的名义发布的。在白俄罗斯的第三集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接到战备命令的时候，一点也不诧异，只是无奈。为什么呢？因为离他指挥部只有几公里的德军阵地上的坦克引擎已经发动很长时间了，所以到现在啊，一切都太晚了，巴巴罗萨计划就要付诸行动。巴巴罗萨这个名称呢，来自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红胡子。这位皇帝曾经说过，生存与毁灭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证实。希特勒很喜欢这句话，并且认为自己就是这句话的实践者。当时这个德国驻苏联的情报部门啊，把苏联十分详尽并且准确的情报啊，对于打苏联，希特勒自信满满，放到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说苏联有巨大的战争潜力及战略纵深，光凭军事进攻很难完全征服，就算初期你凯歌猛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但是仗你打不完，你打死一个少一个，他打死十个来二十个，你累也会被他累死，是吧？这个规律从查理十二到拿破仑是概莫能外。而且俄国人不像法国这种少爷兵，平时装逼泡妞，在西线一触即溃，人家是战斗民族，生活在穷荒苦寒之地，一不怕死，二不怕死，是吧？这个总之不怕死。普鲁士军神腓特烈二世在七年战争期间就说过，对付俄国士兵，你必须得开两枪，然后使劲踹一脚，才能把他们打倒。但希特勒置若罔闻啊，所以曼施坦因元帅后来在回忆录《失去的胜利》里说，希特勒对苏联的所有设想都是建立在一次军事进攻就可以彻底打垮的基础上，而就算这样可以啊，那也得跟从内部瓦解他们的体制相结合才行。其实斯大林在大清洗当中已经把这个任务完成一半了，咱们可以设想一下，德国就算不打苏联，就是慢慢渗透，颜色革命啊，肯德基、可口可乐、Playboy， 用这玩意儿可能比打仗要管用的多。但是希特勒这样波西米亚下士的水平，他的战略头脑想不到这些。在这个古德里安的这个回忆录里啊，也只好是无奈的讲说，此时此刻我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门外汉，希望希特勒并没有下定进攻苏联的决心，只是吓唬吓唬对方而已啊！你说这话如果要是斯大林说的该多好啊！ 古德里安是假装希望，斯大林呢以他业余军事爱好者的自信认为真的就是这样。希特勒跟斯大林走两个极端，他也是片面的相信他喜欢的那些情报，就是苏联很菜，人畜无害啊，这是他喜欢的情报啊。而且有西班牙内战跟苏芬战争当中苏军拙劣到极点的表现佐证，他说苏联就是一栋摇摇欲坠的破房子，我们只要在门框上踢一脚，这座破房子就会倒塌下来。从这句话也能看出来啊，希特勒脑子很不正常，是个自大狂。所以这俩人啊，从心理学上讲呢，都是这个自我意识障碍啊。斯大林属于情绪应激反应过度，总觉得谁都会害自个儿，所以各种杀自己人。希特勒呢，是自我意识膨胀到极点，那觉得谁都怕我，所以就去霍霍别人啊。因此苏德战争就伴随着这两个不正常的人的较量正式拉开了帷幕。